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朝头早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噶啦，咁啊，暂时就去到七点钟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嘅入边啦，咁啊有小白喺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咁啊 ，Vicky 转头咧六点半钟之前咧都会同大家见面噶啦吓，咁啊。朝头早啊，先有咧就小白喺度同你哋打声招呼嘅，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2023年嘅七月五号，农历五月十八嘅早上嚟嘅。希望大家喺今天星期三啦，都可以咧就系按照住自己嘅工作行程，做好自己一切嘅计划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希望咧，朝头早嘅时候，勉励大家，勉励大家做啲乜嘢咧？勉励大家希望喺自己今天嘅工作上面咧，可以做得更加出色。人咧，应该系每一日每一日咁样进步。但系我哋亦都深信咧，就系唔系每一个人每一生，即系佢哋一生都系顺风顺水，梗系会遇到好多嘅难关同埋挑战。如果有一刻气馁嘅话咧，其实可能真系同成功争一步嘅啫。但系你都气馁嘅话，咁其实就相当相当之可惜。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潜能，同埋佢要发挥佢自己嘅优点，喺社会上面揾到属于佢哋自己嘅岗位。希望你已经揾得到。如果今日仲未揾到嘅，即系正在接受紧社会上俾你嘅挑战啦，命运俾你嘅考验，唔紧要，仍然坚信住自己，有一日一定会飞上天，做得更加出色嘅话，拥有呢个决心，一定可以成功。 积几多沙丘，吹拂几多当初最热切双手，心中几多争斗，抑郁几多伤口，终于一天都需要有个出口，一刻勇于心头，狠心抽身出走，谁人能明白。 呢首歌嚟自阿 Jam 邓紫棋 ，Someday I Will Fly。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先同各位听众望一望最新的天气预测线。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是炎热的，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啦，新界最高都要2度的，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噶，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啦，雷暴警告生效紧噶。今日咧揭揭报纸嘅时间啦，咁啊见到一个报道系咁讲噶，咁啊大家都知道香港有精英运动员嘅计划噶啦，咁啊但系亦都讲到咧，其实有精英运动员社区计划噶，嗱头炮活动咧就系公众互动展览。呢、这个嘅展览啦，早前咧就已经喺中环街市就完成咗啦。第二场展览咧就会喺7月19至25号喺香港书展暨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嗰度咧就举行嘅。啊，展览咧就设有多种嘅互动游戏啊吓，咁啊展品区同埋打卡位嘅。展品区摆放咗咧就几名喺东京奥运奖牌得主嘅装备，包括咧就系剑神张家朗喺比赛嘅时候啦穿着过嘅剑击鞋啦。何诗培嘅泳衣同埋泳帽，李维斯嘅战车啦，林武常比赛嘅袍同埋腰带，仲有咧就系乒乓女团成员啊，佢哋嘅一啲器材，嗰啲器材系咩？球拍啊，我唔知道比赛嗰阵时个乒乓波喺咪度咧吓，我好奇啫。好啦，市民亦都可以喺场馆入边啊，咁啊回顾翻咧香港体坛嘅一啲经典时刻噶、啊。并且一个咧叫做打气速递嘅区域入边咧，写低对香港精英运动员嘅留言，留言有机会咧转交啊，去到俾运动员嘅手中噶。另外咧就亦都或者会被刊登喺一啲嘅社交专页上面嘅，所以咧都相当之好玩啦。嚟紧暑假咧，而家都7月5号啦，咁啊，所以暑假嘅时间咧，大家都要谂一谂啊，会唔会去伸展多啲活动或者启发啦自己唔同嘅兴趣咧？啊，今届运动消闲博览咧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嘅，运动大本营啦、户外体验啦、健康、健身、学游天地啊、奇乐无穷即系足棋啦，仲有关于摄影啦，以及咧就手作嘅市集噶。咁啊，包括咧就譬如运动大本营嘅主题入边咧，有唔同嘅参展商设有多项嘅运动体验同埋模拟游戏噶，可以俾市民咧免费试玩嘅。啊，包括咧就系今年啊。佢哋见到咧就香港游乐场协会设置嘅4米高流动绳网，哇！一讲到绳网咧，我谂大人细路都开心噶啦，即系大家会觉得咧，系好玩嘅。大人点解开心咧？因为大人只要带小朋友去嗰度玩嘅时候啦，咁啊小朋友喺嗰度咧就会 Q time 啊，嗰个咧系小朋友都基本上一定中意噶啦。咁啊佢哋可以爬下爬下咁啊一玩咧可以玩个几钟都得噶，如果你有时间。咁仲有好多唔同嘅游乐设施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到时自己留意一下啦。咁啊香港有好多唔同展览嘅，包括书展啊、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啊等等等等。咁啊大家咧有兴趣就自己揾多啲资料，喺暑假嘅时候咧，同啲小朋友一齐去带佢哋放电，家长又可以喺佢哋放电嘅时候好好休息一下啦。朝早6:18。最紧要系洗个面，硬踢都要踢一踢踢佢。洪家豪洗面， 无法清醒，想洗个面，头发沾湿扑灭气焰，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心，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 亦不敢讨厌，又拆毁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掉脸。朋友的安稳打我面，而我竟可对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掉脸。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各位早晨，又到星期三的朝头早，七月五号啊，今日是。自从做了电台之后咧，开麦啊，我家人都经常跟我讲，记得讲嘢咧要小心啲，唔好顺口开河啊，千祈唔好乱讲，因为个个都听住。嗱，顺口开河的河咧，原来以前咧唔系顺口开河噶，系叫做顺口开合，合埋个合，即系代表住任由自己嘅嘴巴随意开合咁样，就真系经冇经过思考咁样随便讲出嚟啊！而之后咧，顺口开河咧就比喻为呢个乱咁讲，而喺元代嘅戏曲入面咧都会经常用到噶，就好似咧喺其中一个杂剧里面就系老斋郎啊，佢都提到喺宋朝嗰阵咧就有一个恶霸人物啦，就叫做老斋郎啦。咁佢就恃住自己好有官威，好有权势，就周围咧就系横行不法咁样。咁但系因为咧皇上又好中意佢，所以咧就冇人治得到佢。阿老斋郎究竟点衰法呢？佢首先就系霸占咗阿李生个妻子，一个唔够，佢仲要去逼阿张生咧送埋阿张生嘅妻子俾佢，都仲未计佢自己嘅老婆。 咁之后因为阿李生因为一个意外见翻自己嘅妻子，然后两个人就揽住喺度喊啦，好耐冇见过你啦，好挂住你啊咁样。而阿张生就见到啊，李生李太终于可以重逢啦，而自己嘅妻子咧就系、是、仍然都见唔到，于是就心灰意冷就出咗家。到后来阿包拯为咗除民为民除害啊，应该话包拯为民除害就解决咗呢个老斋郎。咁啊，包拯咧就劝阿张生啊，你应该咧重振家业啊。不过阿张生就话，嗯，我已经心灰意冷啦，亦都表到明就系、是、自从出咗家之后咧，就冇谂过要重返呢一个尘世嘅世界里面继续生活落去。咁呢个时候，包拯咧就同佢讲好多唔同嘅说话啦，讲咗好多嘢，好多嘢嚟到去劝导佢。哎呀，唔好啦，唔好啦咁样。但系最后咧都劝唔掂。而顺口开河咧之后就演变成就系、是、好似讲嘢讲说话，好似阿包拯咁样河水般咁样涌出，亦都比喻为乱咁讲。正所谓牙齿当金使，我哋讲说话咧要小心啲噶。 不敢讲得太多，惊开口会醒觉，自磨力多剧烈难当，困难都不等于会尽快过，无什么好心慌，一切未算好，当做娱乐还好，亦难及你的错。任你的人多狠，我被吸引，没信心比你狠也该兴奋，非真心的关心也得一吻，而骗的人发现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仍可称一种美德，是你表情真缺乏亲人，冷笑话多敏感也需不分，非开心的开心也可相衬，留低你重复有余剧人。 合衬。 九点半，中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叶巧林嘅综艺云。29度，先听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启程前往上海访问，期间将会同上海市领导和新开发银行领导会面，并且出席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演说，并且会在亚洲物流航运和空运会议沪港合作新机遇分论坛上致辞。在上海期间，陈茂波会在由投资推广处、驻上海经贸办以及港交所合办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说，向上海的工商界和企业推广香港的金融和高增值服务。他亦会到复旦大学发表演说，向师生介绍香港的最新情况和发展机遇，又会到访多间科技和医药企业，并且同在上海的港人港企见面。陈茂波将会在星期六返港，他离港期间由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署任财政司司长。全港现时有14个法定避风塘，但是部分避风塘没有足够位置给大型消防船，例如消防署一号灭火轮精英号驶入避风塘的通航区。一旦避风塘的中间区域有船只发生火警，大型消防船就不能够驶入通航区作近距离救火。为了减低火警隐患，消防署在香港仔南、筲箕湾避风塘等五个较高风险的避风塘划出了新的通航区，消防署每日派员到避风塘巡查，确保船只不会停在通航区阻碍消防船出入。另外，消防署近年亦都推广和协助船只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直至昨日，消防署分别在筲箕湾、长洲、香港仔和屯门四个避风塘为42艘渔船和游艇合共安装大约100个火警侦测器。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对约旦河西岸城镇杰宁难民营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40多小时之后，在当地星期二晚逐步撤离。撤离期间，以军仍然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发生零星搏火，并且对杰宁东部一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聚集地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经完成打击恐怖分子的使命。国防部长加兰特就说，过去两年杰宁成为恐怖主义的基地，经过两日的努力，事情已经结束。他又说，任何试图伤害以色列公民的人都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因为星期日晚发现白色粉末，部分区域需要关闭。华盛顿消防部门其后鉴定白色粉末是可卡因。美国特勤局回应路透社查询的时候证实，白宫西翼当晚曾经发现不明物品，作为预防措施，部分区域需要关闭。特区消防局其后到场评估，迅速确定有关物品没有危险性，正是调查有关物品怎样被带入白宫。而总统拜登当时并不在白宫里面，华盛顿消防部门就拒绝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7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 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电信工程， 我是创意组的 监制，我是 播报员， 我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电信工程师 CK， 负责香港电台14个 FM 和 AM 发射站的广播工程，要确保声音信号顺利由广播大厦经微波传送和光纤去到14个山头发射站，再经天线发射到全香港。我哋工程人员成日都会行夜山噶，因为检测工程通常会安排喺凌晨做，以减少对听众嘅影响。我试过夜晚11点行上飞鹅山，做完嘢就凌晨3点冇黑落山噶。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老公啊，你爱唔爱我啊？ 琴日咪答咗你咯，又嚟啊！ 我问你爱定唔爱呀、 啊？爱 咁敷衍即系唔爱啦！ 老婆啊，做咩啫？唔好嬲啦！ 大城市总有小故事，记得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个故事可能关你事噶。 香港法例规定，任何人在香港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无论是以店铺、网上、办公室或其他形式经营，都必须向海关关长申请牌照。无牌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即属违法，市民可以在海关网页查阅持牌经营者的资料，一旦怀疑有人无牌经营，请即以电邮或信件举报，亦可以打海关热线2545618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6:37嘅早上啦吓，咁啊29度，雷暴警告啊，继续都系生效嘅，咁啊希望真系净系去到7点啦，唔好影响咁多位嘅听众咧，就出门口啦，呢个紧要啦。咁啊，其实咧嚟紧咧，有一个叫做启德体育园啊。这个计划呢其实都已经一段长的时间噶啦，咁啊听咗好耐噶啦。咁如果大家行经呢一个嘅旧启德机场旧址一带嘅时候啦，都会见到有好多嘅工程嘅。咁啊都系啊，咁我就算譬如有阵时行山咁样咧，咁啊山上面一望望落去嘅时候，哇，启德嗰度啲工程，哇，嗰度一座嘢啊咁样，冇错啦，呢一座嘢咧就系启德体育园嘅一个世界级嘅场馆。好啦，咁都可以咧，即系叫同大家前瞻一下啦。虽然咧而家就23年啦，咁佢应该咧系2024年嘅时间咧就会完工噶啦，咁啊到时系啊，好快噶咋，咁啊呢一带咧咁亦都会有双子塔啦，咁啊更加会有一啲品牌系列嘅一啲零售商喺度嘅，咁啊所以咧可以话系集咗全港最大运动体验同埋购物嘅一个游乐嘅新地标。 哦， 所以咧我本人啊，我系相当之期待嘅，因为我一直以嚟觉得咧香港即系贵为呢一个嘅国际大都会之一啦，咁啊，梗系要有啲咁劲嘅体育会馆啊，先至得睇嘅，就唔使话 即系衬翻香港咁 样。系啊，啲国际巨星开演唱会嘅时候咧，或者一啲好劲嘅戏码，例如系一啲外国嘅知名球队嚟到香港咧，叫作客比赛嘅时候啦。咁以前咧，即系大球场赛人数咧，其实比起世界级嚟讲咧，都仲有一段距离。但系今次呢个咧，就真系可以同世界接轨啦。嗱，咁啊，成个启德体育园啦，咁啊会有多个嘅世界级嘅场馆，系唔止一个噶吓，系有多个嘅世界级场馆嘅。咁所以佢可以举办咧就唔同嘅国际比赛嘅赛事啦，文娱活动啦。咁啊，要讲咗呢句先，就系咩咧？就是佢平時如果冇人 book 場嘅話咧，市民係可以享用呢一個球場，即係例如 係 啊，例如跑步徑咁樣，咁你咪喺入邊嗰度跑，即係好似鳥巢咁啫嘛。 啊， 鳥巢同水立方咁如果冇特別嘅比賽嘅時候咧，咁啲人民係可以入去，咁我咪 book 場 去做一啲自己康体活动啊，喺入边跑下步啊， 水立方 系啊，水立方咁你咪入去游水咯咁样。咁呢啲系可以享用，亦都系惠民嘅设施嚟噶。好啦，咁啊头先咧亦都讲过咧，有好多唔同嘅设备。咁啊先讲咗个主场馆咯。 嗯， 主场馆今次咧系可以容纳50,000个嘅座位嘅。 哇， 50,000个咧就所以话同世界级接轨啦。 嗯， 咁啊并且咧佢有一个开合式嘅上盖。 嗯， 咁啊亦都系一个灵活嘅草坪嘅系统。咁、 哦、 啊，骤眼睇嘅时间啦，咁啊，首先佢已经讲咗可以举办一啲顶级嘅足球同埋榄球嘅赛事， 系 系啦，咁呢个已经好好啦。好啦，咁头先佢讲嗰个开合上盖系咩意思呢？即系你好天嘅时候咧，佢可以打开个盖，系啦，俾你即系晒下啲日光啦。咁、另外，如果你话发现喂天气都几差、啊 嗯， 或者有啲演唱会体育活动，因为天气差会唔会取消啊？唔紧要。咁佢亦都可以冚咗个盖佢。 幾好喎、啊、呢、這个设计。 係呀，呢个设计呢其实喺世界多个嘅球场上面呢亦都有应用到㗎。係。咁我记得譬如如果单纯以日本为例啦，咁北海道嘅札幌巨蛋同埋呢个大阪嘅巨蛋呢佢、都可以系 开合式嘅 设计。咁佢讲到呢个呢灵活嘅草坪系统呢，咁我又心入面即刻又諗到嗰个札幌巨蛋。 嗯。 札幌巨蛋佢最特别嘅地方就係佢可能今日佢有一场嘅比赛啦。 嗯。 然后呢佢就可以将啲草因为佢一嚿嚿 㗎。 佢、连埋下低个机关呢就冚埋一齐成为嗰个草地㗎嘛。咁、啲机关就成嚿可以拉出嚟。成、我唔知而家香港嗰个设计点啦。咁人哋嘅设计就成嚿拉出嚟。然后呢就好似玩嗰啲俄罗斯方块咁样呢就将佢移位先。 嗯。 跟住第二个草坯呢就直接喺外边呢就或者个场地啦直接喺外边就冚入去嘅。 嗯。 係啦咁成个地下呢就换咗第二个嘅结构嘅。咁我唔知道香港系咪行呢一隻。咁、人哋呢即係一次換呢一啲嘅叫做地下嘅裝置咧機關咧、就大概我如果冇記錯係1-3小時 嘅。哇，都快喎、 其實都好快啊！ 我開頭以為會唔會係一日咧咁樣？ 好似都唔使一日嘅，我記得係幾個鐘嘅、 好快喎、 咁另外仲有一啲嘅室內體育館咧，即係其另外嘅體育館咧，其實都可以容納10,000名嘅觀眾嘅。咁呢個亦都係好多啦。咁附近亦都有咧，就係8座可以伸縮或者移動。即係去到配合唔同需要嘅一啲嘅叫做睇叫裝置嚇，即係入邊可以轉換嘅、包括咧可以俾大家辦一啲叫做符合國際標準嘅，譬如羽毛球比賽啊、籃球比賽啊、體操啊、網球啊、乒乓波等等嘅賽事嘅。咁、你單純淨係講話公眾運動場可以容納都已經有5,000名嘅觀眾啦。咁、而且入邊咧有一個我覺得幾大嘅亮點咧。就係佢到時咧會有好多叫體適能中心，咁有體適能中心咧，咁佢就變咗咧係可以有好多譬如田徑嘅訓練啦、足球啊，或者有好多唔同體適能嘅教練可以喺入邊咧直頭 stand by， 甚至乎咧就喺入邊咧就開班，咁佢、因為佢有空間啊嘛，開班咁啊直接咧喺嗰度駐場，然後咧就提供一啲嘅服務俾廣大市民嘅。咁佢話到2024年底之前呢咁就會完工㗎啦。咁、我自己所以話點解期待呢就係、因為一直以嚟呢我都等緊一個呢就係、有啲咁強體適能嘅地方、可以喺香港俾大家玩啊。甚至乎咧，就系享受呢一个运动带俾大家嘅快乐嘅。 有埋美食广场喎， 系啊，系啊，呢个美食广场都好犀利啊。 系啊，20,000尺 嘅，净系食嘅嘢咧都已经非常之多啊。即系根本全世界嘅菜咧，最出名嗰啲餐厅都会喺呢度即系开餐厅啦。另外就系譬如一啲叫做超级市场又有啦，一啲叫做室内嘅游戏设施。亦都有一啲外國嘅品牌嘅室內遊戲設施咧，會喺度駐場嘅，咁啊，亦都會提供一啲服務嘅。咁所以咧，唔係淨係運動啦，佢就好多嘢玩啦。 所有人都可以過去啦。 係啊，嗱咁如果你話喂，當其時2024年佢整咯，咁整完之後，咁佢點去啊？去嘅時候咧，佢又喺呢一個啟德站。宋皇台站就大概行10分钟、行路都只系10分钟，其实好快到。 好快，10分钟其实好快嘅咋。 系啊。 哦，好开心、有多一个即系聚脚点啊！大家 系啊， 系啊，唔知道有冇一啲区域可以俾宠物嘅咧？ 哦，呢、這个真系唔知道、啲报道又冇讲。 系 啊， 啊。但系呢个得意、佢我睇到佢一个咧就话体育园邻近九龙城码头啦。咁即系其实坐船啲朋友咧。 佢可以去埋嗰边，咩邻近啊嘛？你其实行过去或者转乘简单啲嘅小巴，我觉得行过去其实都冇乜所谓。 系，大家行多啲身体好。 系啦，行多啲就身体好。嗱，我自己咧就期待嘅，咁同埋睇咗个外表之后咧，咁我都觉得系有个闪灵灵嘅感觉啦。其实佢外表嘅设计咧就一个圆形咁样嘅，半方嘅圆形，咁侧边咧就因为佢体育场馆啦，呢、个设计外观咧。有少少似，如果大家屬於認識多啲球隊嘅話，有少少似咧德甲拜仁慕尼黑個球場。Vicky 應該唔知啦。如果同阿 O 講，佢應該會即刻知啦。係啦，有少少似拜仁慕尼黑個球場，因為拜仁慕尼黑個球場我自己都去過。咁、就咁睇外觀嘅時候咧，係有少少似嘅。咁當然人哋嗰、我唔記得佢錯嘅人數係幾多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哋有一個咁強勁嘅球场喺嚟紧嘅时候咧就落成啦，咁、希望咧香港就每一位嘅朋友都可以热爱运动多啲啲， 系啊，做多啲运动，身体好。 咁除咗身体好之外啦，我又试绘嘅，希望咧香港嘅运动员咧，大家都个成绩越做越好啦，有更加多嘅康体设施同埋运动嘅设备俾大家咧，咁啊体适能方面做得更加好，可以喺全运会啊，甚至乎奥运咧攞嘅奖牌数目，如果更加多咧，咁啊更加理想啦！ 加油加油！ 爱结果，彼此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何谓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冲感激悲哀，导致崩溃的。在刹那间无意中消失，今晚活在不停忆起当晚，怨恨也会很淡化，越笑着埋为对方祝福找到他，忘记旧记忆删除那些牵挂，呼气直至创疤轻轻吹散，再度会期待爱情无用怕，谁伴天涯深深手臂上的歌，翻过再翻过，留心听清听楚，别似歌中的主角，住进被窝，麻木到丢失感觉，再寻回战歌，偶尔寂寞，寂寞也不必想太多，难过在刹那间。消失，今晚活在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活活淡化，愿笑着来为对方祝福找到他，忘记旧记忆删除那些牵挂，呼气直至创疤轻轻吹散，再度会期待爱情无用怕，谁伴天涯深深灵。今晚活在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缓缓淡化，若再遇前度也可开口讲你好吗，单身过得虽然有些 7:49，一首嘅歌曲嚟自黄浩儿嘅《分手后的治疗》。治愈旅程啊，唔好意思啊。而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咁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暂时去到早上嘅7:00啦，唔知道会唔会延迟啦？大家密切留意住啦。朝头早咁啊，亦都会揾嚟职场 KOL 系列同你讲下咩咧？讲下花。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花艺师啊，安安上到上嚟。 早晨，安安。 咁啊，慢慢咧，安安都会除咗介绍花之外啦，仲会有好多关于花系列嘅一啲嘅作品啊，例如我哋上次讲过嘅梵高啦，系啦，咁好多画作其实都用花去到做一啲嘅主题嘅， 系 啦，咁有好多譬如艺术品，佢哋亦都唔一定系花嘅，都会用花去到就系做一啲嘅主题，咁又可以揾翻嗰一类型嘅花咧。介紹俾我哋，即係令到我哋喺花同藝術當中咧有更加多嘅專輯。 絕對可以啦，但如果有時間嘅話，我哋即係你知我哋，你知我哋真係好多嘢講啊嘛。 有。咁我哋今日咧又先介紹一下一種嘅花咧，係咩花咧？ 大家唔陌生，我相信今次之前嗰幾集介紹啲嘢比較新啲啦。咁呢、這個呢種花咧，大家都應該定見到，但係未必記得佢叫咩名。咁、就係大家好中意蘭花，呢、這個就叫大係蔚蘭， 蔚蘭 就同平。就 是、我要找一首蔚蓝先得， 唔知点解，诶系 蔚蓝蔚丝， 唔知点解啲人蔚蓝或者蔚蓝啊，即系其实蓝花嘅一种，咁同普通、啊、我哋唔知点解香港人过年过节好中意用蝴蝶蓝嘅， 系啊， 咁蝴蝶蓝即系。 蝴蝶蘭我知咩？ 以前咪過年先有嘅，而家係一年即係四季都有，長期你而家行落去咁熱啊，都有。因為有台灣有國內又成，真係有温室咧，就24小時乜即係一年360日，咩顏色都有。 你見啲水果都 粉紅、粉藍、溝色都有。 而家流年一年四季嘅。 我知道你真的很喜欢吃水果，其实你应该开一个专辑讲水果。 水果， 冇错，我绝对觉得应该 时令水果， 系 金同橙有啲咩分别啊？ 我中意榴莲，系嗰啲咯。 系啦，唔同品种嘅榴莲，猫山王啊，仲有咩啊？ 有 金枕头啊， 系你开下 青梨啊，呢啲 真系要啦，呢啲 系。其实苹果就系讲苹果，譬如清心嘅苹果都已经有30 个品种。你哋讲日本水果都有排讲啦，就算唔需要嘉宾添啊，你。你一個人傾一個 我要嘉賓。 你一日 做唔到咁多， 你一日可以傾15分鐘，淨係講水果 都得喎。呢個提議幾好， 我 納入我嘅考慮之列啦。 仲要再勁啲，我淨係個日本水果。 嗯， 係。 內地都有好多嗱，內地嘅奇異果要講翻喎。內地奇異果咧都好犀利喎。 如何？ 其實佢哋種植奇異果咧已經講緊幾百年嘅時間。是幾百年，係啦，咁當然以前嗰個品質咧就冇而家嗰啲奇異果咁鮮甜啦，咁但係佢亦都有分咗幾種嘅肉嘅，譬如紅肉啦、黃肉啦，同埋普通嘅綠色嘅肉咧，咁其實佢哋嗰個對於奇異果食嘅時候嗰個甜酸度咧，佢哋有 拿捏得好好 嘅，咁同埋而家國內嘅一啲奇異果出產咧，同外國進口嘅奇異果出產嘅品質咧，其實話俾你聽啊，有陣時內地嘅奇異果生產出嚟咧仲好食。 我说俾你听，我见过最劲嘅奇异果，我唔知道你有冇食过。 啊、 开出嚟系彩虹嘅颜色， 咁犀利！ 日本出搞错啊！我咁大概 所以喂，真系要开个 6-7年前，我喺湾仔啱开咗一间咧，咪近住码头咧。 彩虹系咪接入去噶啲 声？唔系啊，佢一间咧，喺总之湾仔附近嗰个码头嗰度、 啊、 开咗间专系卖日本嘢噶。大家朋友应该几点执咗未？呢间应该执咗噶啦。吓啊！俾咗地铁好似而家，唔知系咪？跟住咧，一定要站。喂，唔系嗰度真有一间嘢专卖日本嘅清酒同埋杯生果。啊、我嗰阵时候对住个海食日本嘢。咁唔知仲喺唔喺度间嘅？ 哇！咁但 系 可能 我食过嗰个奇异果，一切开出嚟，佢卖点就系佢七色彩虹颜色， 咁 七色红黄系啊！我搵翻张相出嚟先、日本噶， 咁我都研究下呢个奇异果。嗱，我哋奇异果又讲到呢度啦，但我哋今日其实讲花嘅，蔚蓝、蔚蓝花、蔚蓝， 唔系蔚蓝。OK， 系啦。 其实你谂下蔚，你谂下蓝花系点样？佢就大过蓝花，同埋咧佢嘅花咧系会密啲嘅，好整齐咁样排列嘅，将兰花放大少少，整齐咁样排列，比翼双飞咁样向上升。 比翼双飞添啊！ 系啦， 系好似爱情咁样咯。哇，系 咁咧，通常咧呢度就贵嘢嚟噶。咁日本都有嘅。咁咧过年嘅时候你会见到喺泥嗰度种嘅，但系咧我哋啲 福建啊、陕西嗰啲有冇出噶？ 我不知道。 其实福建有冇出花噶？我好奇啫，应该全国中国都有出花噶嘛？ 应该系福建可能会。着重在其他的工業啊，或者可能會比較好啲。我冇研究， OK OK OK 咁呢个蔚蓝咧，就系可以即系插喺水里边咯， 系 好靓，同埋做花束都 OK。 哦，咁 咪开张花篮都用佢。 嗯，咁佢有冇话其实几耐要换一次水啊？需唔需要有啲譬如 function 嘅？佢系咪可以譬如净化空气呢啲有冇噶？ 其实叶先爱嚟净化到空气嘅。通常咧，你话你想净化空气咧，就要做盆栽啦。 嗯， 咁花咧就系都系美化你的家居的，就做不到这个空净化空气这件事。 不要紧，它美化家居都很够了。 是啦，但如果你说插花呢，其实这个因为都是贵东西啦，真的贵东西来的，有时候可以去到一百元一支的，几十支一百元。 那 它实在太漂亮了。 那 其实你简单单呢，你不要找其他东西衬它，你可能去花去买一支，这个一定是用盒装的。靓嘅就用盒装，嗰百蚊。 唔靓嘅话， 唔靓嘅就用本胶袋，即系透明嘅 纸袋， 唔会纸袋，你纸袋睇唔到噶嘛。 嗯， 即系花喺个樽上面咧，你会见到佢用个透明嘅胶袋包住。 嗯， 咁你就可以即系，佢唔会俾你乱咁搞咯，因为太贵， 跟住整死咗。 系啦，咁就买一支摆个花樽 ，OL 可以买一支摆公司个花樽度，咁呢个都 OK， 都襟养嘅。咁两三日换一次水啊，剪下根啊，咁剪下嗰、那个即系个花茎啊，咁就得噶啦。 咁、如果保养嗰啲咧，其实系咪都系见到啲水污糟你就换，同埋换水你系全部一次过换，就唔使话好似金鱼咁样抽少少，跟住又挤啲落去咁。 其实唔使噶，我咧我就全部換曬嘅，係因為你換少少都好污糟。我有陣時見到某啲花類咧，你淨見到我中意用透明嘅花樽，就係咁解，因為我睇到啲水。 哦、 有陣時好污濁嘅話咧、你倒淨少少加啲水落去都係污濁。 或者有啲蟲死咗入邊啊咁樣。 係啦，咁我就通常倒曬佢嘅。咁、有陣時點解唔需要日換咧？就是、如果你加你以前幾年前好中意用嗰樣營養液咧。嗰、那個粉咧， 你仲記得？ 我好記得你集集都講，呢排冇講。你三年之後，今日你改變咗，係咁加落去。 副本培完咗，因為個人而家唔使靠營養液。 係啦，你少講咗，冇講過，今次第一次講。咁加落去咧，咁佢其實保持你個花樽係會乾淨啲，同、埋水係冇咁容易會變污糟啊，咁、樣冇咁、臭啊嗰啲咁樣嘅，所以就可以耐啲先換水咯。 咁、 避免喺呢啲都係唔好。冇摆啲好大风嘅冷气，你一定开冷气噶啦，而家或者风扇，唔好追住佢揈下揈下，系咁吹。 阳光晒住又唔好啦。 最好唔好所有花都唔好阳光晒住佢啦。 系 系啊， 呢、我谂住要啲听众咧都有个 concept， 就唔好谂住咧啊，我花一定要晒太阳咁样， 啊、 因为由细到大，大家就咁花你晒太阳，得闲淋下水。其实淋水个时间都好讲究啦。 其实晒太阳嘅时间都好讲究，即系唔系猛烈嘅时候晒太阳咧，咁就晒死佢、 啊。 你一定要系即系。你話正十二點嘅時候就真係會曬親啲花盆菜、其實你係應該係朝頭早或者係過咗即係四點啊，太陽唔好再太熱嘅時候、你去淋花或者係唔好懟咗出去。一直其實我個花即係我個露台咧，啲花係搬嚟搬去嘅。 哇！ 即係有時間要搬嚟搬去，因為 即係你手瓜起剪。 係啊，我食嘢都俾錢。咁但係嗰啲花，你真係要太暴曬咧，你係會曬死佢嗰啲葉。係啊，同埋太。睇你個露台向邊個方向？ 明白明白。 你向西就真係要小心啲。 係，咁啊呢個叫大花蔚蘭。 係啦，如果你好嗱，大家一定係咁啦，室內好凍，唔係室內好熱，而家夏天你就開行冷氣，你自己好熱，就吹住自己，但唔好吹住個花。 係 係啦， 咁啊等個花保養得好啲。 係啦， 咁你就 keep 得耐啲。 避免喺大風啊。 如果喺公司擺台頭都得啦，呢個 係啦， 係啦，張台大少少梗係更加好啦。如果張台細嘅，擠唔擠到啊？擠一朵，擠一束。 一支其實都大支 ，OK 冇問題啊！睇你張台有幾大 咯。咁就唔好俾佢曬到太陽，猛烈嘅太陽。 室內就應該唔會曬。 有啲朋友中意擺窗邊噶嘛，咁啊閂翻去簾佢。 哦，呢個不適宜擺窗邊，或者你個窗邊如果係遮光你個玻璃就 OK 嘅。 OK， 即係嗰啲玻璃唔係而家唔會折，唔會係即係 office 嗰啲。 有防 UV 咁樣噶嘛？係 啊，而家係啊，但都係啦，咁所以你都 OK 嘅。 嗯，明白。咁啊有冷氣嘅就唔好吹住佢啦。 系啦， 咁啊，令到佢可以， 其实所有花都系， 令到佢可以保养得好啲， 冇错， 挤嘅时间又耐啲， 系， 咁啊靓啲啦。好，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安，拜拜。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咧，转头会啊分途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至于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嘅。我哋转头二台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 晨光百科、职场 KOL、百元豪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百元豪，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九分嘅时候啦，继续收听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有小白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 Hello。 哎，做咩？你个 headphone 冇问题嘛？ 我自己拧细咗。 哦，系咩？咁、哦、你拧翻大佢啦，你拧翻大佢啦吓。 声咗几咁 样。好啦，咁另外咧，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 早晨啊，小白 Vicky。 早晨。 早晨 ，Didi。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咧，要先交俾你啦。 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吓，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啦，就系、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啊，一带比较车多啊。柴湾角熟食市场，我唔喺柴湾啊，记住喺荃湾路。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 你咁样温馨提好、啊嗯，因为就咁听咧，未必个个住荃，未必个个住荃湾噶嘛，唔系荃湾居民咧，真系以为系柴湾嘅。 系啊，柴湾角熟食市场喺荃湾路，不过依一个柴湾角熟食市场咧就比较罕有，因为系大排档形式嘛，嗯、我都有去帮衬，咁、嗯、都几好食噶都。 哦，系啊，大排档嘛， 系几有风味， 镬气够啊，梗 系 好食啦。 系啊，我中意啊。 系啊，讲完食嘢，我哋讲翻交通啦。咁啊，而家咧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嘅，咁平时。路面在九龙区的樽颈位渡船街咪多数都车多嘅，咁今朝呢个时间都 OK 嘅、 嗯、 而反而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就比较车多。另外继续提大家啦，就系、是、牛头角道由于有爆水管啦，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公园对出咧，全线仍然封闭啊，去旺角方向。不过佢咧就反方向去观塘咧，就改咗做双向行车。咁、嗯、啊，變咗咧就即係去翻旺角都可以行啦，因為琴日咧就係巴士需要改路啊嘛，咁而家就幾好噶，就係、是、去翻觀塘方向改做雙向行車。咁另外呢個葵涌嘅和塘咀街啦，由於有緊急維修，和塘咀街東行去翻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一二線仍然封閉嘅，咁長過十六米嘅車不能夠由和塘咀街左轉入去健全街嘅，就係、是、咁啦。 係，咁啊早上都仲未有好多好誇張嘅塞車啊嚇，咁、不過唔知嘅，咁大家都留意住路面嘅情況，小心駕駛。 冇错，希望去荃湾路嗰单交通意外就快啲清理好啦。 系啦， 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啦，我想再继续提一提大家，唔知你两位记唔记得咧？我之前讲过啦，九巴咪呈现呢个夏日想同游活动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记住啊。 我知，小朋友嘅优惠嚟嘅、就系逢星期日同埋公众假期，系嘛？ 冇错啦，所以再继续提大家，七月同八月星期日咧，都仍然系有呢个嘅小童免费乘车日嘅。咁啊 ，Vicky 受惠唔到啦，当然 受惠唔到， 我受惠到， 你嘅小朋友受惠到， 我因为我嘅小朋友受惠到咧， 两个小朋友受惠到， 就我嘅荷包都受惠到。 咁啊，系羊出在羊身上， 梗系啦，系我受惠噶，其实 啊，冇错冇错，你讲得啱。咁啊，带埋佢哋去。星期日啦，小华你又咁中意搭巴士啊，系咪先？有几百条巴士线咧，都系免费嘅，正嘅吓。 四百五十几条，我冇记错嘅话。 好嘢喎！你做咩突然间今朝 小白多 上年嘅你个人，今朝做咩啊？咩都记得嘅， 四百几条都记得，冇好嘢喎！啊，真系唔 错啊！真系另眼相看啊！今日， 有时啲嘢吓，唔好嘢。 琴晚 够 瞓 咁 样， 系咯，有改变噶嘛？呢个世界够瞓就得啦，系咪啊？咁啊，不过提一提大家啦，虽然四百五十条线咧系可以免费啊，小童咁，但系咧 K14、K17、K18 咧，呢几条线啊，即系大埔 接驳巴士 啊，系啦，大埔接驳巴士咧就冇嘅，咁啊几好啊，一上到巴士用八达通拍完之后咧，个车资就显示零嘅，唔使话去边度扣去边度扣咁。 系啊系啊，记住即系都系要都系呢句啊，都系要拍噶吓。虽然话就话小童唔使钱。咁但係都係要拍嘅， 係拍咗顯示就係零啦。 係啦，拍咗嘅時候咧就做個記錄嘅。 嗯，冇錯。 如果呢啲叫做拍完之後咧， 哇个反应好、啊， 嗯， 喂，随时又再做嘛呢啲， 梗系好啦，对我哋嘅受惠睇你几开心。临时星期日带两个小朋友啊去搭巴士，虽然话唔系太多，咪少少少少加埋就 系 钱啦。 系啊， 哇，当游车好都几好、 啊，系啊， 今日谂翻睇风景咁样系咪啊？ 系啊，所以谂谂啊，小白你啊，仲有咧嗱，七月同八月，所以唔急嘅，逢星期日啦、嗯，公众假期七月八月就冇噶啦，咁、嗯、逢星期日啦，唔错嘅。咁、 嗯、 另外嗱，九巴都几多优惠，除咗要咧都有一个新嘅消息打俾大家啦，就系、是、九巴咧就引入咗42部新嘅双层电动巴士， 哇咁多， 40几部系好犀利嘅，因为价钱都几贵， 都好贵嘅， 几百万一部咯， 系咯。 咁好啦，咁而家巴士咧就系用呢个柴油做燃料噶嘛、 嗯， 大家都知啦。咁、嗯、因为佢排放嘅废气咧，其实对路边咧就造成空气污染啦、 嗯， 而且行驶嘅路线咧有啲咧都系香港人口最密集嘅地方。 系啊、嗯，你见嗰啲马路侧边嗰啲花都唔开心啊， 系啊，啲花都谢啊， 谢咗。 我以为佢话见身边啲人啊，点知系花？ 所以巴士咧喺空，所以巴士咧喺香港嘅空气污染中咧，其实咧都占咗一啲嘅份量噶。咁、 嗯、 啊，但系对市民咧影响绝对都唔可以忽视啦、 嗯。 尤其系香港点啊，高楼大厦好 多 啦， 系啦， 空气比较难流通 嘅。 系、 嗯、所以路边嘅空气污染物咧就容易积聚，对市民嘅影响咧都几大嘅。咁、 嗯、 所以啦，减少专营巴士废气排放系政府改善路边空气质素方面嘅一个重点工作。 要啊！得正啊呢、這个， 咁所以九巴 即刻转晒佢， 咁啊即刻 唔好 啦，所以而家同你讲啊，九巴咧而家七月中开始电动巴士咧陆陆续续已经投入服务噶啦，七月中开始陆陆续续投入服务啦，咁亦都有好清晰嘅零排放嘅发展蓝图嘅，预、 嗯、 计啊目标预计2040年咧就可以全线采用晒呢个新嘅能源巴士， 全部啊， 系、嗯、啊，2040年全部，而家要陆陆续续咁换咯。 咁其实即系而家距离2040就六年几啦，六年半左右。 2040， 而家2040系喎，系喎， 冇咁快， 十几年添， 十几年，哇，边有咁快啊？ 今朝 Vicky 醒过我， 你系咪琴晚夜 漱口唔正咁朝？ 夜瞓咗少少啊？咁其实咧， 好彩未买嘢啫，今朝唔系俾人呃钱啊，呀惨啦！ 又唔会嘅，你得个精明嘅消费者嚟嘅。咁啊，其实九巴上年咧就已经引入咗电动嘅单层巴士投入服务。 哦，呢、這个有见过， 系 啊，单层 好靓嘅绿色， 系啊，乐富嗰度都见过嘛。 我中意嘅绿色， 系咪啊？ 绿色啊，黄色、橙色呢啲我都好中意。 大自然嘅感觉，佢行嘅时候都系有啲。电动车嗰啲声啊，就算佢巴士都咦， 咁、嗯、你有冇上到去搭啊？ 我冇到啊，冇搭喎。 我搭， 因为个路程唔啱喎。 哦，唔啱唔啱，梗系唔紧要啊。星期日路程唔啱都可以搭啊，搭完攞翻嚟就再搭。 系 啊 系 啊，系啊。上年已经系引入咗呢个电动嘅单层啦。咁七月开始陆陆续续咧，呢40几部咧都会系喺香港咧就系行驶嘅。咁、 嗯、 你知啦，其实电动车咧一定系比传统嘅柴油车好啦、 嗯。 配套足够就够啦。最惊佢哋差电嗰方面啊，就系麻烦少少咯。咁如果、嗯、我相信佢引入得嘅话，咁当然系配套会足够啦。 系咁啊，唔单止净系巴士嘅，你话如果而家嗰啲叫做电动车咧，好、嗯、多时候都会见到佢哋啲商场啊，为咗迎合更加多嘅电动车咧，会将原有嘅一啲普通嘅车位咧就改装， 改装 系啦，改装咁啊，加咗嗰啲叫做可以俾人插电嘅位嘅，咁上面亦都写到明咧呢、 嗯 這个车位咧系俾佢哋乜乜乜会员，又或者系俾嗰啲电动车嘅登记咗先嘅，咁样去到用嘅，因为都越嚟越多情况就第、是、可能会争位啦、 嗯， 或者拍咗之后唔走啦，呢啲嘅情况都越嚟越多啊。 系啊，政府呢度谂推动嘅话。咁當然啦，設施一定要足夠啦，係咪？咁啊，大家用嘅時候方便咯。哇！如果你用咗電動車，哇，想揾嚟插電都難嘅，咁啊，真係比較困難。 係。 嗯，咁啊，所以點都喺自己屋苑啦。有个商场冇得差，自己都有办法差到佢呢个紧要啦。 我相信陆陆续续咧都好多方法咧，令到大家唔需要喺商场差，其他地方啊，或者可能屋企咧，迟啲嘢都可以研发到，哎，可以差到啦。 啊，而家我村屋楼下嗰个咧，地下嗰层咧，佢都系自己差。 系啊系啊， 好多。 如果你住村屋嘅话咧， 要村屋就方便， 需要自己装一个装置， 困难少少啦。 系啦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咁啊，都同各位听众睇睇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咁啊局部地区咧都系有骤雨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1至2，都系低水平嚟嘅。朝早嘅时间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睇完天气之后嚟到晨光大学嘅时间啦，咁今日电话旁边咧邀请咗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啦，我过两日咧星期五嘅时间咧 是小鼠来的，二十四节气的小鼠。不知道小鼠呢在中医的学术上面是有什么特别的特性啊，对于会不会有些疗法啊，各样其实有没有关系的呢 ,Terry? 有噶，因为夏至我哋都讲过啦，夏至咧其实就系咧日照最长嗰日啦，夏至日啦。咁过咗呢一日之后咧，其实日照开始短啦，即系代表咧个阳气释放开始减慢，但系开始减慢嘅啫。但系我地上面咧都堆积住呢啲阳气啊，所以我哋会开始热，而最热咧就系而家呢个时候小暑大暑啊。所以我哋咧民间有个讲法叫做热在三伏，而家就系三伏天嘅时间啦。 哦，咁啊，真系喺同热有关嘅症状咧，有机会喺呢个时候出现啊。咁但系用中医嘅角度去到睇啊，其实小暑我哋仲要有啲咩特别嘅地方系要注意啊？系咪会比较上容易？我见而家唔知系咪大家除咗口罩啊，好似都好多人好容易感冒啊，又或者我听啲同事讲，哇，佢哋嘅肠胃好似都麻麻地，唔知同呢个小暑又关唔关嘅咧？ 我哋观察真係好细致喎。嗱，三伏天呢我哋而家就係做一个，即係下个礼拜其实开始啦，做第一次呢个天灸嘅疗法，就贴啲药喺背脊啦。 嗯。 头先你提到呢，就喂呢排好多人病啊，又或者嗰啲肠胃嘅问题呢，其实讲得好好啊。 嗯。 因为好多人呢觉得喂天气热啊嘛，係咪梗係忍唔住食冻嘢啊，食雪糕啊咁样啦。 嗯。 其实呢你有冇留意呢，夏天同冬天呢个食量系有唔同㗎。 有啊。 多啲定系夏天多啲啊？ 咁啊，梗系冬天会食得多啲啦。 嗱，冬天你会打边炉啊，食得好多好多嘅。夏天其实少啲嘅，相对嚟。 好似冇乜胃口咁样，成日都。 诶，冇错啦。嗱，所以咧，点解咧？你留意就系因为咧，我哋咧夏天嘅时候咧，阳气比较向外啊、 嗯， 所以我哋人体都系，我哋啲阳气集中喺外面啊，中间相对咧就少啲。 嗯。 咁而冬天嘅时间咧，阳气比较。即係能量咧，可以咁理解啦，就係、是、喺集中啲，所以咧嗰、那個脾胃嘅能量相對嚟講比夏天嚟講多，所以佢消化力就強啦。所以我哋夏天咧消化力係弱一啲嘅。 係哦，弱啲㗎，原來係。 係啦，咁所以當我哋咧，如果咧去飲生冷，即係食生冷凍嘢啦，飲凍嘢嘅時候咧，個脾胃好容易受傷。而且再加上一个暑湿的天气的话呢，咁就好容易肚屙啊、肚泻啊，呢、这个情况就容易出现啦。 哦，我就系由细到大呢就俾我阿妈话个人系湿热啦咁样，咁所以呢喺夏天啊，即系总之有芒果季节嘅时候啦，咁就成日提我你千祈唔好食芒果啊，你已经有湿热噶啦，再食嘅话就更加湿热噶，系会俾我妈成日咁样提咯。 咁你系咪照食啊？但系 芒果好食噶嘛？咁但系因为有阵时咧，成日都胃口唔好啊，食欲不振咧，咁所以就会想食啲自己想食嘅嘢。咁但系如果你话夏天啊，我又想消暑去湿嘅，咁其实系咪应该向呢一方面为主嘅咧？ 嗱，其实夏天咧，同埋啱啱初秋咧，就会特别多咧好多生果嘅，而家都好多啦，系咪先？榴莲啊，即系 荔枝啊、西瓜啊呢啲。 系啦，冇错，其实都系热量嘅食物咧，其实都可以食嘅。咁我西瓜咧最出名咧就系消暑啦，因为咧而家就系小暑嘛，即系好暑气，你觉得出边咧会好翳焗嘅，好翳焗嗰种就系暑气啦。我哋而家咧嗰个有两个情况嘅，一个就真系出边晒晒完之后你真系中暑，咁呢个咧就是、冬瓜水啊，即系冬瓜咪而家煲冬瓜汤啦，系咪？ 系啊。 又或者系头先我食西瓜咧系有帮助嘅。 哦。 系啦，但系有啲咧就。是咩嘅人病系点样呢？因为我哋出入嗰个冷气比较多啊，而家嗱出边咧嗰个就个气温比较高啦，但入到去室内可能20度啊、25度或者22度，咁你即系出入嗰个冷气嗰个温差比较大咧，咁就好容易病啦。一日你谂下，一日进出进出咁样咧，咁所以咧就呢个时候都容易感冒啊，所以亦都开冷气开得多咧。其实人容易鼻敏感，所以有时呢啲病咧，反而冬天会有。我受寒气嘅病咧，而家夏天竟然会多埋发生啦。 哦，咁呢个大家都要注意。但系题外话，其实头先有提过，譬如冬瓜啦，譬如冬瓜煲水啊，食西瓜呢个消暑啦，系咪逢亲叫瓜嗰啲，譬如哈密瓜、木瓜，仲有黄瓜咁样，譬如老黄瓜煲汤咁，系咪全部都可以消暑？叫亲瓜就冇，一定系冇问题咁样噶。 通常都系嘅，我哋而家咧夏天啊秋初咧时候都可以食瓜嘅，都系煲瓜汤嘅好最佳时间嚟嘅。不过而家咧，反而我都叫啲病人咧食少啲，譬如西瓜同冬瓜嘅。点解咧？因为大家咧开冷气太多啦。 嗯。 我哋如果咧冇乜特别出去晒过嚟，净系喺屋企成日匿埋喺屋企咧，嗰个受暑气嘅机会比较低嘅，即系。 即係熱親啊咁樣，咁呢啲就食少啲。如果唔係就容易傷陽氣嘅。如果你話今日、哦、喂出街曬咗輪啦，哇好攰喎，咁、啊、當然咧食翻呢一啲消暑嘅西瓜啊或者冬瓜係冇問題啦。 係、哦，因為而家多咗冷氣啊，咁啊即係夏天都容易攝親啊寒親嚇，咁啊要問埋啦，喺中醫嘅角度嚟講，有冇啲譬如係健脾胃啊、叫養氣血啊咁樣嘅食物咧？ 有啊，嗱，譬如头先讲啦，如果你话，诶、哎，我都中意煲煲啲瓜汤，好啲咁、啊、样，咁其实节瓜系稳阵啲嘅，即系节瓜比较中，相对嚟讲就中性一啲啦。咁譬如你话，诶、哎，咁我唔食西瓜咯，咁哈密瓜佢都得嘅，其实哈密瓜都可以用嚟煲汤，都好甜，好饮嘅。 系咩？以哈密瓜煲汤我冇试过、啊。 系啊，可以噶，你都系你当佢一个冬瓜个角度去啦，咁你配啲瘦肉啊、粟米啊、红萝卜呢啲都会好好饮嘅。 哦，我真系未试过呢、這个，可以搵日试一试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其他嘅，好似有啲甜品啊，好嗰啲叫做绿豆海带汤咁样，或者系扁豆呢啲嘅，譬如汤啊，其实佢本身咧我都知道系比较上系祛湿少少嘅。咁但系我食嘅时候会唔会系咪个个啱食啊？因为我见有阵时咧喺糖水铺啊，嗌绿豆嗌红豆，有啲人又话诶唔得啦，我受唔到噶。咁我应该点去到分别咧？ 系啊，绿豆比较凉啲，绿豆海带凉少少，所以头先讲啦，譬如脾胃比较弱啦，又或者喂，其实我唔系成日晒太阳噶，即系长期处于比较冷气房，唔系太喐嘅人咧，或者身体觉得自己弱嘅人咧，咁咧绿豆汤啊、海带汤呢啲就可以食少啲。咁而头先你讲到喂扁豆啊，或者常见我哋讲咧喂去湿加薏仁啦，或者姜茶呢啲咧系冇问题嘅。扁豆即係白扁豆啦，佢有一種健脾去濕嘅功效嘅喎。咁、可以用譬如煲湯咧，用白扁豆都得，或者炒扁豆，因為炒過嘅話咧，佢個健脾力就會強啲，嗰、那個止屙力就會強啲啦。但如果你話咧、哦，我哋健脾去濕普通嘅，咁你白扁豆都得嘅。 係，我話咁呢啲要留意啊。咁但我又想問多句，譬如好似綠頭先提及過綠豆海帶湯啦。咁如果你話綠豆唔係綠豆海帶湯，綠豆沙嘅。咁你知而家呢天氣熱啦，咁綠豆沙大家都可能會放入佢嘅雪櫃嗰度，雪到佢凍冰冰先攞出嚟食嘅。咁綠豆本身 Terry 頭先都話涼啦，我再雪埋佢嘅話，咁啊寒嗰個力量係咪更加強㗎？係 啦，冇錯，即係等於咧傷你個脾胃更加強啦。 哦，咁呢个大家要留意一下，而咧晒咗一日嘅话，咁都可以着量放喺雪柜入边嘅。平时出入冷气房嗰啲朋友咧，就算食绿豆咧，都最好热食啊，系咪应该会妥当啲啊？ 其实系啊，因为咧尽量即系我哋中国人古人一般都系热食嘅，即系好少去冻食嘅。冻食系一啲以前系好贵族嘅人先有冰啊咁样啦。咁所以好多造成就系而家。富贵病咯，我哋讲嘅鼻敏感啊、哮喘咧，以前古人就冇乜嘅，就系富贵人家先有。咁而家我哋大家都好富贵啦。 系咁啊，所以大家都容易有呢啲病啦。其实我同阿 Terry 咧倾偈倾得多咧，我自己都发觉，即系自己饮茶嘅时候啊，就算夏天咧，我都多咗，未必饮冻茶，都多咗咧。有阵时啲热茶咧都会凉少少，我就已经会饮，那个感觉上好似真系会固本培元啲。惊伤身 要噶，要慢慢适应嘅，因为初大家会好难理解咧。喂，我大热天时点解会饮热嘢咧？其实系好难理解嘅。咁但系当你经历过咧，你就会发觉其实饮热嘢系再舒服啲嘅。因为我啲好多病人都系咁讲嘅。 系啊系啊， 我讲乜？ 系咁啊，听众可以自己试一试啊。不过咧都要讲翻话，如果天气炎热嘅时间，我哋都成日会出汗嘅。唔知道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咧？出汗其实系咪即系代表喂你嘅身体运能得好啊，就代表一定系好嘅咧？会唔会出汗有唔同嘅部位，其实又代表有啲地方你系需要特别留意咁样噶？ 我真系问得好好啊！嗱，出汗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好多人都已经怕出汗啦。我哋一出咗汗，个人好臭，好似好失礼咁样啦，系咪？咁但系咧，其实咧夏天一定要出汗，夏天就系俾我哋出汗嘅，因为出汗咧就系排垃圾。我哋即系皮肤都系我哋身体最大嘅器官，大家都知道啦，咁大嘅面积啦。咁而咧，我哋有好多垃圾要排出嚟嘅。我哋排垃圾咧，主要有三个途径：大便、小便同埋出汗。咁而咧，出汗咧，即系大便、小便，大家知道啦。咁而出汗咧，亦都系将表面嘅垃圾排出嚟。咁如果我哋而家夏天，哎呀，我排热啦，开冷气。咁我哋仲有咩機會出汗呢？你秋天又少，冬天又出唔到，係咪？係啦，咁所以呢，出唔到汗，結果造成咩問題呢？啲垃圾堆積喺皮膚表面就有好多嘅皮膚病啦，例如濕疹啦、塵麻疹啊，即係風爛啊嗰啲。咁所以我成日叫啲病人就算濕疹，我話你都要出汗，係越出呢越舒服嘅。 系啦，出汗嗰下都可能会痕，因为好多垃圾出紧嚟。但系出完咧，即系一次比一次咧系舒服嘅。嗰个病人都系好认同我呢个讲法噶。 哦，即系直头自身就好似慢慢医好咗呢一个问题咁样。 系啊，你都系排毒嘅。咁我哋都要食中药，就系帮你快啲清咧，因为积咗咁多啦嘛，咁样。咁、哦、但系你都要自己去努力。即系如果你食完药以为大晒，哎，我瞓冷气房啦，咁其实个效果就会差好远嘅。 嗯，咁唔知道。 而家夏天就出多啲汗啦，所以 系咁啊！而家好多人就怕出汗，一见到哇出汗。即刻匿翻先咁，其实出汗咧系啱噶吓，夏天咧系要出汗噶，如果唔系就搞唔掂啊。咁但系你话出汗出得多嘅时间，我饮水啦，我系咪饮咕噜咕噜咕噜饮好多水就已经叫补充咗水分，定系我有其他嘢可以代替，定还是饮水又会去自己特别嘅方法嘅咧？ 哦，其實當然啦，你覺得口乾一定要飲水啦、啊，尤其是出汗咧都要水分噶嘛。咁、你身體如果冇缺乏水分，當然出唔到汗嘅、我哋要補充翻咧，其實就夠。一般咧，如果我哋太即係一日裡面好熱咧，其實你兩公升水都可以嘅，大約啦。咁當然個別人士啦，你譬如話我出得好多嘅，咁你就飲多少水分。咁而再補充少少啦，其實有啲人都講話，我想出汗，但我出唔到嘅。咁呢個情況咧，就係好多人咧成日長期唔出汗咧，其實咧佢就出唔到汗啦。這個咧出汗係中醫講咧係用心啊，心係屬於火咧，係推動出嚟嘅。咁所以陽氣唔夠咧，即係成日凍嘢咧，個心火唔夠強咧，唔夠旺盛咧，就出唔到汗啦。咁、有啲人話：喂，咁我狂出汗咪好正咯，係咪啊？有啲人話我少少就出到成身濕曬咁樣噶啦嘛，即係少少熱出曬成身汗啦。咁呢個都係咁要講啦。如果咧出太多汗都係體虛嘅表現嚟嘅。 哎呀，咁我咪體虛？我見我一行山啲汗咧。好似落雨咁样嘅喎， 系咩？我踊跃同你下一次山睇下，系咪真系太多啲？即系同啲朋友比较，你系多啲嘅，系咪？ 系啊系啊，我真系大汗嚟噶，以为蒙古人添啊！ 系啦，咁点解咧？如果嗱，睇下系咪真系过分啦？咁一般如果真系太多嘅话咧，即系代表表面咧，即系好似你我哋山水喉山唔实咁，咪流晒出嚟咯。或者你一开少少水，叭一声。即係勁多水出嚟，咁都係一個水喉壞嘅表現啦，係咪？咁、我哋都係嘅，適當咁樣即係去水。當然你小便啫嘛，咁我哋都要慢慢出嚟，咪啪咁樣出嚟噶嘛。 係係係，明白明白。 係啦。 哦。 咁所以咧，出汗都要咧，即係唔使太過分嘅，即係好容易好大汗啦，又或者出唔到汗咧，這個都係病態嚟嘅。 咁所以出汗啊嚇，咁都可以咧就了解到自己嘅身體嘅狀況嘅。今日朝頭早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港现时有14个法定避风塘，但是部分避风塘没有足够位置给大型消防船，例如消防署一号灭火轮精英号驶入避风塘的通航区。一旦避风塘的中间区域有船只发生火警，大型消防船就不能够驶入通航区作近距离救火。为了减低火警隐患，消防署在香港仔南、筲箕湾避风塘等五个较高风险的避风塘划出了新的通航区。消防署每日派员到避风塘巡查，确保船只不会停在通航区阻碍消防船出入。另外，消防署近年亦都推广和协助船只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截至昨日，消防署分别在筲箕湾、长洲、香港仔和屯门四个避风塘为42艘渔船和游艇合共安装大约100个火警侦测器。欧盟发言人表示，中国已经取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下星期的访华行程。发言人说，好遗憾接获中方知会，说博雷利原定下星期的行程已经不可能实现，需要寻找替代方案。欧盟驻华大使日前就说，博雷利下星期一访问北京，将会同中方官员会面，并且讨论人权和乌克兰战事等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博雷利访华一事的时候说，他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发起叛变之后，他首次在国际场合露面。普京在会上感谢成员国支持俄罗斯在叛变事件中维护宪法制度，表示俄方对此高度评价，将继续深化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联系。普京又说，长期以来外部势力将乌克兰打造成反俄国家，允许新纳粹意识形态，目的是压制俄罗斯发展。俄罗斯将会坚定地继续对抗外部压力、制裁和挑衅，而俄罗斯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柴湾各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车龙排翻喺丽城花园。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都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仲有喺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就有坏车阻路，经过都要特别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喺理工大学湾位对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缓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车多，龙尾浪翠园。屯門公路出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泥位。封路情况，葵涌嘅和塘咀街有紧急维修，东行去返葵涌道方向近住建全街第一二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车长超过16米嘅车辆禁止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建全街，大家要留意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话你知，份份工都话要有工作经验先请，咁我呢啲冇做过嘢嘅，咪唔使旨意揾到工。 放心，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帮到你。 咦，呢、這个计划我有听过，佢系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 冇错，佢哋除咗有注册社工提供嘅个案管理服务，仲有有薪在职培训，就算冇工作经验都可以参加噶。 咁我可以试下，应该有短期实习可以试下噶，嗬？ 有计划有提供为期1个月嘅工作实习训练俾学员，唔单止可以体验下职场环境，累积经验。 出席率达到八成或以上，仲可以申领津贴噶。 我知道由今年7月1号起，工作实习训练嘅津贴额仲会上调至7300蚊添。 想了解更多，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同埋 Instagram 嘅账户 yetp.labor.hk 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 台话你知， 健威啊，你食紧咩啊？ 我喺 pantry 拎架咯，你咪话整嘢俾我食嘅。 系啊，竹笋圆贝炖冬瓜啊嘛。 嗯，竹笋要整得好食啊，好难嘅，整得唔好啊，好似百洁布咁样嘅。 你系咪攞错嘢？你真系食紧百洁布喎？ 吓！ 想知竹笋点整，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香港人多车多，交通意外时有发生。一项研发可能是一众道路使用者的福音，将来甚至结合无人驾驶，达至真正的智慧出行。一个法国人对香港文化情有独钟，20年前只身来到香港创业，想听下他情迷香港的故事。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暑假嚟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啊！暑假嘅时候，梗系一家五口去行山啦。点解系五口？因为计埋只狗嘛。 我系嘉明啊！最开心梗系陪住大女准备做小学生啦。最后呢一个咁黄金嘅暑假，一齐去拣下书包都好开心噶。 我系阿 O， 暑假最开心晒太阳，吸收正能量。 我系船仔，暑假梗系要化翻个靓妆，同朋友一齐出街玩啦。 开心香港，开心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嘉明 Dicky 晨光第一线， 光第一次嘉明。早晨侯嘉明， 早晨阿欧， 早晨嘉明，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今日把声音麻麻地啊吓，小英个讲讲对唔住先， 推大两个 dB 先帮你， 多谢你，因为咧实在家中太多小朋友，啲小朋友真系好容易病，咁啊终于都到我啦咁样样，所以今日都戴翻个口罩保护翻我啲拍档先。不过咧今日想带呢个话题咧，我觉得几有趣嘅，都系一个几好嘅反思机会嚟嘅。中唔中意买名牌噶大家？ 我中意噶，系啊，等我扮咗中意先啦。我知道 Vicky 同埋小白冇咁中意嘅，好等你个题目可以延伸落去。 多谢你啊， 好拍档嚟 啊。系啊，咁买名牌嘢，你哋会觉得咩先至为之系奢侈品呢？ 嗯， 或者如果你有一嚿钱，当你中咗彩票先算啦。 哦，买翻嚟挤嘅嗰件嘢， 系 唔系好用嘅？即系例如名车，我买翻嚟啊，我系中意挤喺度，我系中意霸多一两个车位啊。咁呢啲我就觉得咧系。是真係揸喺度，我又唔係成日揸咁樣。 係奢侈品， 奢侈品咧，真係變咗係。 即係擺喺度多嘅，觀賞嘅目標多啲嘅， 冇錯。 OK， Vicky 咧， 如果係我啊，我會覺得就係、是、女仔咧就會買袋啊、衫褲、鞋襪啦。我覺得最奢侈就係一件 T 恤，然之後佢只係有個 logo 啫。可能好細個 logo，、但佢都可以賣到好貴、好貴、好貴。咁我覺得有少少奢侈啊。 係，我都覺得衫係奢侈 嘅。 係，男仔咧，特別係男裝咧，有陣時你去某啲連鎖嘅店嗰度買咧，一件 T 可能咧個心口嗰度有個 logo 啦， 指甲咁大嘅啫。 佢真係同你講緊咧，二三千蚊一件 T 啊！ 好癲啊！ 嗱嗱，假設你真係買咗翻嚟啦，你會唔會捨得著啊？ 捨得，要著出嚟嘅，要著啦， 會著得小心啲。 係， 依個反而係貴買平著喎，即係嗰件衫如果好貴買翻嚟咧， 就日日著啦， 著到佢爛，咁我就覺得好抵啦。 如果 你平嗰啲咧，即係你買翻嚟，跟住你唉，真係粗著就正常啦。但係你貴買翻嚟，好多人有個心態就係、是，喂，唔係好敢著，驚整爛佢啊。係 咯。 咁但係好多時咧就慘啦。 擠喺個衣櫃入邊，香港咧呢咁嘅天氣咧潮濕啊，發咗毛或者變色咧，仲唔抵啊？到時 其實車都係嘅，有啲朋友好似頭先小白一開始舉個例子啊，你買架好啲嘅跑車翻嚟咧，成日當 second car， 即係第二架車咁樣咧，你唔喐佢咧，佢就自己會壞啊。但你日日揸咧，又好似爭啲，真係好古怪啊！呢個感覺， 即係算係名錶都係啦，名錶有啲咧戴得唔多嘅話咧，即係嗰個功用都冇咁好嘅，即係始終個保養都係要喺你身上，先至可以維持得到最多價值嘅。嗱，點解我今日開呢個題呢？因為咧上個星期有一個拍賣行嘅事件出現咗，咁就話説咧喺美國咧喺紐約嘅 Brooklyn 呢一個即係潮人嘅聖地啦嚇，就有一隊嘅文化隊伍啦， 布魯克蘭啊。 系啦，咁呢度嘅文化队叫做 Mischief， 都近排都几爆噶啦，即近年都有几多几爆红嘅事件啦。你话佢系啊，即个明星好大啦，或者做埋晒啲，喺度抢夫嘅咁样样。咁但佢哋啱啱咧就做咗件新嘅艺术品。 哦， 咁话说咧就系呢一个 L 字头嘅名牌啦，手袋品牌啦， 明噶啦，系啊。 咁咧佢就用咗佢嗰个品牌入边咧，其中一个都几几著名嘅一个设计，就是一个手袋嚟嘅。咁嗰个袋嗰个系列咁讲得啦吓，唔系牌子 ，On the Go Tote 咁样，系一个 tote bag 嚟嘅。咁但系问题咧，点解呢个袋可以喺上个礼拜嘅拍卖行嗰度咧卖到成$63,000咁犀利咧？又冇镶钻石，又冇特别啲名贵嘅金属铸造， 又冇名人用过。你通常都话喂呢、這个咧系戴安娜王妃嘅曾经用过，咁你都升价十倍啊，系咪先？ 系啦，点样可以卖到港纸大概成$500,000咁犀利呢、啊、原来系够细。 哦，我知而家嗰啲好细嗰啲叫 唔系啊，佢、直情系观赏用绿色嗰嚿嘢啊嘛，你系咪讲紧？ 吓、啊，净系观赏啊！ 我想话 你俾嘉明听，你听埋嘉明讲就知道噶啦。 佢细到嗰个程度咧。以為你可能即係細細個女仔一隻手掌咁大都好細啦，係咪？唔係，佢再細，佢細到嗰個直頭個尺寸咧係657×222×700microns， 係啊， 即係講緊係0.03寸， 嗯， 即係再實體啲， 再細個粒米。 一粒盐咁大啫， 系啊！ 嗱，你可以大家听众都可以同时做呢件事，你望一望自己食指嘅指纹， 系 你当你呢个手袋摆咗喺你嘅食指上面咧，就喺你指纹同指纹之间嗰条罅度，就系佢咁大嘅 size 啦。 系啊，用放大镜先睇得到啊！ 系啦，$50,000买一件咁大一粒盐咁大绿绿地形形光光色嘅袋仔，咁佢嘅指数有啲咩嘅指标咧？有啲咩嘅启示咧？ 系。大風啲都吹得走。 係啦，咁話説咧就係因為唔知邊個買啦最終。咁但係佢哋做到呢件事出嚟咧，就係因為佢哋覺得首先呢個袋咧係冇經過 L 品牌嗰個嘅認可嘅。 哦，係咩？ 係啦，佢冇攞過人哋嗰個專屬 logo 嘅。咁所以你買咗翻嚟咧，唔代表你擁有咗一個 L 字頭嘅品牌袋嘅嚇。 係。 只不過一件藝術作品。咁佢就話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做一啲奢侈品出嚟咧，買咗翻嚟就真係好似頭先大家見到嘅拍檔咁講啦，未必真係會用嘅多，反而咧係觀賞嘅多。你儲咗埋嚟，我有個滿足感就夠啦。咁、所以咧，佢呢一個就話嗰、那個實用指數咧，完全係飲開威士忌就知 Angel Share 係啊， 蒸發咗佢啦。 係啊， 咁只不過係你擁有咗呢件事係一件事咯，係一個觀賞品，係一個嘅 collection 咯。 係呢、這個都幾有趣嘅，因為大家有啲唔同嘅狂迷啦，儲手袋嘅。狂迷啦，其實咧儲到成間屋都係咧，其實佢未必攞出嚟用啊。咁、你又儲波鞋嘅狂迷咧，就成日咧成屋企都係波鞋啦，但係又唔著出街，所以咧其實佢都有個反思意義噶。即係我覺得呢一班朋友仔就話：，其實你啲友仔都係買翻去都係擺噶啦。咁、我幫你仲好啦，慳翻啲位，慳翻啲收納位。 係人就話矮都可以帶得到嘅呢一個袋。咁你會點樣去儲存佢咧？如果俾你擁有呢一個咁細嘅超美麗嘅袋啦，咁你會用個點樣嘅方式去擺？摆放佢好咧？ 我都唔知道啊，摆埋喺啲食碗旁边咯，即系咩叫食碗呢就系、小白就知道啦。即系平时咧，我哋一盒盒咧买翻去屋企咧，啲细路仔啊有包糖仔食，跟住食完包糖仔有个玩具仔，嗰、个玩具仔咧就系、俾我哋爱嚟，即系有阵时有个 display 咁样陈列晒啲玩具仔咁样。 哦，系啊，系啊，系啊，我自己咧就都有啲 figure 仔嘅，咁都有啲好细个嘅 figure 仔嘅。我觉得呢一个嘅小玩意啦。佢系可以送俾其中一个 figure 仔，当系佢唔系当佢手袋， 系啊， 当系佢嘅 collection， 系啊， 都系佢觉得，因为对佢嚟讲咧，佢放喺佢嘅掌上边咧，手上边都仲系系啊，都虽然都仲系细，但系起码会更加啱数，同埋望起上嚟，我谂影相出嚟会好睇啦。 系， 因为你好难揾到啲咁精细嘅即系叫微型制作嘅咁靓嘅一啲嘅道具去到影相。咁但系呢张相就已经变成价值不菲啦。 系啊，不过应该都会有啲投资价值嘅，即系件事吹嘘到咁紧要。我以为今日侯嘉明会同我讲另一个题目啊，就系咧阿 Taylor Swift 咧喺新加坡嗰度卖飞咧，有个女人攞条毛巾笠住咗个头，跟住就系戴咗副黑超咧，好似咧薯条脆卜卜咁样啊！你有冇睇过呢、這个？ 冇、 啊。哇！呢、這个 means 系全世界都疯传紧啊！呢个梗系咪啊？ 都系噶。 因为咧，佢唔知卖飞卖六万张咧，跟住有个新加坡好中意Taylor 嘅。這個 fans 呢、就是說、哦、你現在訪問我不會被人知道，因為我今天請病假出來呢買他的紀念品還是買票而已，所以他呢突然用條毛巾笠住了自己的頭、太搞笑了、 啊、 這件事， 但是同事認到他的聲音 認唔到㗎，你一陣睇就知㗎啦。 可以係咯，佢 彈㗎嘛。咁大家今日唔好射波啊，你睇下侯嘉明今日就算有少少唔舒服咧，佢都緊守崗位㗎。係 啊，唔、買飛住。啊！但佢哋嗰場飛我可能會買喎。 OK 啊，佢哋唔係香港，佢哋去澳門啊，睇睇 Westlife。 Could it be, could it be the start of something? Maybe maybe luck's about to turn around, around a little. Cause right now, we're caught in the middle. Could it be the start of hoping? Maybe now the doors are opening to a place that we've never been. Seeing things that we've never seen. So many 十一月份就会过去澳门度开 show 啦。咁啊，听晚咧，嘉明都会有机会同佢哋做个访问嘅。有咩问题想问佢哋嘅话，话俾我知啦。 我以为你今晚已经去咗澳门嗰度。过一晚嘢， 报到去十一月先至睇 show 咁样。 系啊，唔知道会唔会系咁啦？哇！呢排啲演唱会飞都好夸张，头先讲 Taylor Swift 咧，跟住手机未有偷听功能嘅，跟住已经弹咗出嚟话，哇！ 广告 系啊，即系如果你系专门喺新加坡嗰度买佢嗰、那个咁嘅演唱会飞咧，一个月之内咧，即系开卡人数多45%，即系就系为咗买嗰张演唱会飞。你知依家所有演唱会都系同 信 用 卡优 先系挂钩咗。咁啊，真系估唔到呢个热潮啊，几轰动 啊！嗬，咁都睇下咁紧，香港嘅朋友去中意系去日本睇多啲啊，定系去新加坡多啲咧？ 晨光第一线 ，Vicky。 啱啱嘉明咧就讲完啦，就系有一个咁细粒。盐咁细粒嘅艺术品啦，如果有一个博物馆，样样嘅艺术品都系咁细粒、咁细粒、咁细粒，你哋会唔会去咧？ 我会、哦， 系咪啊？要用放大镜睇嘅。 我会、哦，我会带埋细路仔去咯。 系咪一齐喺度 得意啊？系 啊，袖珍博物馆嗰啲咁 样。 系啊，咁唔得啊，搞唔掂啊。 老花 系啊， 唔系老花唔系先睇到远嘅，然之后先睇 散过。 散过。OK OK OK。知道， 总之蒙蒙地睇唔清楚咁样 啦，最好系 最真美丽啊！ 系啊，咪落咗 filter 咁啊！ 系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其实有啲乜嘢博物馆又或者艺术馆系会吸引到你哋会啊？见到呢个主题，咦，我会想去睇，或者你哋之前有冇去过一啲好特别嘅艺术馆呢？ 有，即系人生流流长，总会去过几个得意嘅艺术馆。我估小白去更加多咧，日本好多好得意嘅咩拉面博物馆啊，咩火车铁道国博物馆，一阵等佢多讲少少。我咧去过两个博物馆，我觉得几有趣嘅。一个咧喺澳洲嘅，因为澳洲嗰个咧就系专做咧酒杯嘅博物馆，佢净系睇酒杯嘅啫。冇酒飲嘅，咁咧， 你係咪覺得有中伏嘅感覺去到？ 唔係，原來酒杯咧都有好多嘢睇，正所謂酒杯敲鋼琴，係啦，因為咧唔同酒體啦，應該盛載喺唔同嘅杯咧，係好考究啊！呢一種嘅考究咧，原來咧有上千年嘅歷史噶咯，即係你知舊時咧。嗰啲信仰同埋教會啦，好鍾意成日都舉杯㗎原來。咁佢哋呢舉唔同嘅杯呢代表慶祝唔同嘅慶典啦，悼念唔同嘅人啦，或者呢今日有啲咩儀式進行呢，就要用一啲純金嘅酒杯，有陣時呢就會用水晶酒杯。水晶酒杯都分好多隻。嘩，我真係入去睇呢，齋睇杯呢都覺得嘩幾震撼喎嗰一件事。咁當然啦，你睇得杯多呢，你就自然會出翻去出邊咧，就兩杯到肚咧，就濕濕個口渠嘅咁樣，都有少少幾有趣喎！即係我覺得人生咧，隨年漸長咧，除咗睇嗰啲即係故宮博物館啊、大英博物館呢啲咁轟動嘅嘢啊，譬如之外咧，其實睇下呢啲咧好獨特嘅，即係淨係單一。服侍一樣嘢嘅博物館咧，其實幾好，好似聞說有個 F1 博物館都好值得睇，佢專係將歷屆嘅 F1 啲嘢咧，加埋曬一齊。哦，譬如舊時車神冼拿嘅唔知乜乜車，跟住舒密加咧用過嘅手套或者頭盔咁樣，即我覺得呢啲又係啲賽車迷必去嘅一啲博物館咯。係啊， 我頭先咧即係見阿歐就講話有啲鐵道博物館咧，我腦海入邊都突然間浮咗一個鐵道博物館，都幾值。得 share 嘅，咁佢呢个博物馆除咗系有一啲佢哋好多系列嘅列车展现咗之外啦，咁佢其中一个最大卖点咧就系你可以揸火车。嗱，揸火车意思就系佢唔系好似一般呢一个嘅做一个好大嘅模型啦，咁你见到嗰啲模型咧系用嗰个真嘅信号系统去到行嘅，咁好大嘅另外就可以俾大家欣赏啊，佢会转夜晚嘅，夜晚咧好似一个模拟城市咁，佢啲车会点行咧咁，嗰啲都好多朋友中意睇嘅。咁但系头先讲嗰个揸火车咧，系喺一个嘅细细地嘅环境入面咧，都可以俾火车行啦。咁嗰个系一啲小型嘅火车，袖珍火车嚟嘅。咁佢净系得一个火车头嘅啫，得个火车头，然后咧就可以俾小朋友揸嘅。咁佢净系得几个掣嘅，就向前啦、停啦，同埋向后， 够晒啦， 系啦，好简单。咁但系咧，佢就要小朋友玩嘅时候坐喺上边咧，就遵守佢嗰个交通规则，就遵守譬如红灯。 叮叮叮叮叮咁啊，要停啦。咁小朋友當然就會好努力去到揸呢一個嘅叫做真嘅火車頭啦。佢點解話真呢？因為佢入面嘅系統咧係將一個真嘅火車微型化咗佢。佢連埋佢成個小小地嘅 area 咧，佢入面所用嘅信號系統咧，都係用翻佢哋自己公司喺整個日本行緊嗰一套嘅系統去做一個細嘅版本。咁所以咧，小朋友揸嘅時候咧，其實正確啲嚟講，佢係揸緊一架真嘅火車頭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幾特別啊呢、這個，同埋佢唔係到到地方有。咁我哋做家長嘅咧，咁就要做乘客啦，因為佢得一卡啦，咁所以就會睇住小朋友坐喺前面，然後我哋咧大人就坐喺後面嘅座位嗰度，一路咧就為佢吶喊助威，佢就一路咧就喺度做呢一個嘅車長啦，就載我哋行咗一圈咁樣， 咁 都相當之好玩。 咁佢有冇同你講？喂，老豆未買飛喎，你快啲攞錢出嚟啦，如果唔係撥你出車出面啦， 騰後啦 ，check 飛啊 ，check 飛啊，補票啊咁樣。嘉明有冇去過一啲啊？ 我反而諗起我之前去過一個朋友嘅辦公室，我係冇諗過原來一個 office 係有博物館嘅。 哦， 咁話算我呢個朋友咧，佢就都賣唔少嘅產物啦。咁其實佢其中一個專長咧，就係賣鑽石嘅。咁咧，我就純粹諗住即係去支持下佢嘅新產品推出啦，咁樣。跟住佢就轉頭就話俾我知，喂，飲一杯之後，我帶你去參觀下佢博物館啦。咁我就入咗去佢嘅後台位置啦、 啊。你原來支持人哋嘅產品係買鑽石？ 咁我支持啫，我去睇同埋去打 嘅欣賞啫。 支持下，支持下就攞張卡出嚟啦。 我啲鑽石我自己買㗎嚇，唔係攞政府錢㗎。 O K， 冇問題。系利益申报咗，佢自己买嘅啲钻石， 系咁就去到佢呢、這個、一个好似一个大银幕咁样一拉开之后咧，就入到呢、這、一个。另外一個世界咁樣就係睇佢啲唔同嘅收藏品，因為佢啲譬如話啲乜乜小姐嘅後冠啊，又係佢哋做嘅，咁又會有一個邊個戴過嘅，咁就擺咗喺度一個陳列。邊個用過嘅吉他，咁又有佢哋嘅一個陳列區咁樣。 好多嘢睇喎，希望我有一日攞張卡出嚟都可以睇到你朋友個博物館啦。 好啊， 但係 Vicky， 你呢個博物館應該係有趣嘅。 係啦，嗱呢一個博物館咧好有趣，喺香港嘅，大家都去得免費嘅，就喺香港藝術館，由今日開始已經舉行緊㗎啦。咁係乜嘢咧？就叫做好物有型香港藝術館。藏精品展是什么来的呢、我觉得最特别就是呢它呢入去呢就是会有个 QR code， 你可以扫一扫的。那你扫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分析到你属于是什么气质的人。而它就将所有入面的收藏品呢分了四个的区域的。那有些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清雅脱俗。第二是力臻完美，第三是时尚敏锐，第四是冒险开拓。我咧就玩咗个 QR code 啦，未去，我未去，但系我search 咗嗰个QR code 嚟到玩咧。你哋估下我系咩？ 优雅脱俗。 唔系，我咧以为自己系冒险开拓，原来我系力臻完美。我俾大家睇下咧，佢最后即刻咧有 show 到一个咧艺术品，就系话你哋觉得呢个艺术品 feel 唔 feel 到系我嘅感觉啊？ 呢个好青花瓷嘅， 系佢系清康熙青花水波龙纹罐， 系啦，几靓啊！你唔讲嘢嘅时候咯， 吓，大家可以去玩， 就有一种优雅脱俗嘅感觉， 好 mean 啊， 系啦，真系有嘅， 大家都去玩下，我觉得呢个几得意，去了解一下自己属于乜嘢气质，然后有乜嘢艺术品系属于你自己。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星期三嘅早上啊，吓晨光第一线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早晨啊 ，Kenny。 系早晨， 系早晨啊！睇睇琴日咧，港股都有得升啊，升109点啦。指数咧就系19415点啦。不过主板成交金额咧继续都系淡静啊，只系录得咧760亿嘅成交哟。咁、究竟观望紧啲乜嘢咧？咁啊，要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啊。当然，今晚美股亦都有事噶嘛，美国独立日假期啦，咁样 OK。咁啊，睇翻港股呢一边咧，今日个睇法会系点啊？咁但系咧，恒指咧。唔好理喎，咁啊連續咧幾天都係升勢喎，咁啊踏入七月好似有啲上升嘅勢頭，但係咧就俾啲移動平均線壓住咗咯。咁啊 ，Kenny 交俾你分析，唔該曬。 都係升嘅，但係不過咧就其實都係 within 一個即係 range 上面啦嚇，睇唔到有咩突破住。咁頭先就提到啦，其實嗰啲即係平均線方面咧都仍然係即係有啲阻力喺度啦。同埋最緊要就成交方面咧真係超級奀啊，得700几亿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指標性就非常之低啊。咁我諗市場都繼續係觀望緊就咩咧？耶倫啦，即係耶倫究竟訪華方面咧，即係雖然大家都唔會 expect 有啲咩特別太勁嘅嘢出嚟噶啦，咁但係起碼都即係觀望下先啦，睇下先啦。咁另外亦都係即係近晚美股又都放假啦，咁都即係欠缺咗一個指標喺度啦。咁所以變咗大家入市慾方面咧，相對嚟講亦都比較低啲咯。咁暫時我諗恆指嘅走勢方面咧，都係走唔出呢個框框裏邊噶啦。咁就應該短期嚟講嘅話咧，都係喺翻呢個19000至到依個係100天平均線，即係19800之間裏邊係上落為主咯。 嗯，咁大市就咁样走向啦。咁琴日咧就啲医药股咧都有一定嘅升势啦。但系咧，早两日咧升得几好嘅呢个电能车股咧，就真系争啲啊吓。咁除咗琴日 Kenny 都有讲啦，即系喺电能车板块，你就相对喜欢比亚迪啦。咁唯独比亚迪就唔跌啦，其他咧即系嗰三只汽车新势力咧都全线下跌。咁个跌幅都几夸张嘅。其实睇翻电能车股或者电能车板块。都真系，琴日系出现咩事咧？有啲空军啊，咁啊狂沽啲新能源车咁样啊，同埋呢个指数 ETF 咁样，咁系咪即系叫做趁高获利咧？呢个情况系咪真系出现咧？交俾 Kenny 分析，唔该晒。 咁电能车就其实我又觉得。譬如比亚迪嗰啲咁都 OK 嘅，琴日都继续提升1.38% 啦。所以其实不嬲，我哋都即系如果推介电动车嘅话咧，都系即系比亚迪或者系呢个系理想啦。咁理想虽然琴日都回翻1.9%，但系你见咗图上面咧，其实都仍然喺个高位度走势唔差。咁系小鹏啊，或者系呢、這个未来嗰啲方面咧，就回得多啲啦。咁最主要都係提下基本因素有關嘅，咁比亞迪嘅基本面好嘅，但即係講好多次啦，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特別太大嘅即係得意啊。咁就理想，如果你話汽車新勢力嚟講嘅話咧，理想都屬於算係好嘅，因為佢啱啱都公布咗六月份方面咧個銷售係講30000几辆啊嘛，咁30000几辆方面其實真係都勁㗎啦，喺呢、這個即係汽車新勢力嚟計。咁但係調翻轉小鵬咧，就只係得8000几辆啫嘛，咁好明顯唔夠10000嘅話咧，都係過唔到，即係唔合格啦。咁所以變咗你見佢回就回得比較多啲咯。咁我覺得即係電動車嘅板塊嘅話咧，其實就大嘅方向都都係向好嘅，即係始終都係國家政策同埋未來嗰、那個發展嘅趨勢都係電動車，但係當中咧會有個別嘅係依個發展咯。咁而個別發展嘅話咧，就其實都係好簡單，都係睇翻佢哋本身嗰、那個質素啦，同埋汽車嘅生產量咯。咁同埋最緊要都嚟緊就可能大家會睇翻就話究竟佢哋嘅毛利率方面咧可唔可以 keep 得到？因為最主要大家知道係即係電動車方面咧。都是個價錢是下調緊的嘛，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利潤率咧就 keep 唔到嘅時間嘅話咧，就算你賣得多都冇意思啊。 係，咁特別琴日有新消息啦，咁比亞迪就設立分部咧，唔係喺廣州，唔係喺杭州，喺九州喎，咁可以去到日本賣車喎，咁而且個銷售量都幾好啊，我冇睇錯嘅話係250000架啦，好似即係用咗幾個月時間已經做到呢個成績啦，咁樣。即系时势亦，你都几估唔到，即系国产车，即系日本都系叫做汽车比较厉害嘅一啲国家，即系我哋 国家系啊， 系啦，我哋细个揸车第一二部车都系揸日本车，但系依家真系时势亦啊吓，咁啊真系唔同咗。 所以咪就系话点解我哋成日都节目讲啦，点解即系国家方面咧，对于电动车嘅市场咧就咁重要咧，一定要即系系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咧。就因为头先你讲啦，就如果传统车嚟讲嘅话咧，其实你基本上就好难想象咧，你会同呢个日本啊或者德国方面咧有一个即系争一日之长短嘅。但系喺电动车世界唔同啦，因为电动车另一样嘢嚟噶嘛，我哋成日都强调佢一个电，你当开电子消费产品。咁喺电子消费产品嘅话咧，咁我哋。 中國就其實一定係贏曬啦。你iPhone 手機啊，或者各項嘅電腦啊，或者係隔智能家電嘅話，全部都係中國生產咁滯啦。咁所以變咗就依一方面咧，佢就有機會喺汽車工業上邊咧，就會有一個突破點咯。 嗯，咁啊轉個角度講埋匯控啦，匯控咧見咗四年嘅高位啊，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匯控咧係散户啲愛股嚟嘅咁樣。升嘅原因何在咧？調翻轉頭就係、是，哇，去到咁高嘅位置，會唔會位高咧？咁啊，交俾 Candy 去講下啦，唔該曬。 主要都咁受惠翻個息口因素咯，因為其實就基本上而家嗰個美國加息嘅機會都仲有一至兩次噶嘛，咁所以變咗依啲國際金融類股份方面咧，佢哋個息差就有機會咧就係、是、維持得到啦。咁同埋個 U curve 上面啦，咁雖然咧就而家你個 U curve 都係即短息咧，就都係高過依個長息嘅，咁但係就始終個回報率上面有講嘅話咧，就除咗加息嘅話咧，都叫做係可以接受啦嚇。咁所以啲國際金融類股份咧就受惠翻呢個係息差嘅因素喺度。咁但係當然除咗話呢個息差之外咧，都要睇翻貸款需求嘅。即係如果你話嗰個經濟唔好，大家對前景信心方面咧就麻麻地嘅話咧，就算你有錢借都未必肯借噶嘛。咁就如果啲人唔肯借錢嘅時間嘅話咧，咁你個 U curve 就算幾靚都冇用啦，都賺唔到錢啦。咁所以都要睇翻嗰個係需求。咁而家就似乎咧，大家對經濟上邊咧就冇年初睇得咁悲觀嘅。咁尤其是美國，大家即係舊年年尾成日都講話啊，美國經濟會衰退啊，衰退啊，包括我都擔心佢嘅衰退嘅。但係而家出翻嚟嘅情況咧，就真係唔差喎、啊，美國唔係真係太差喎、啊。咁所以變咗形成咗咧嗰個經濟前景睇法冇咁悲觀嘅情況之下咧，對於貸款需求咧，大家就會樂觀啲咯。 嗯，完全明白曬。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多謝你，拜拜。 曾话过跟我分了手，一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跌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千梦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以及充满是你的新寄托。抛开抛不开，谁又可抗拒避免？尤其眼泪懂得适应，早已避免与分裂。愈合已久，好好的伤口别挖开，人有回忆，眼泪再落言，羡慕最坏片段再上演。忘记趁早，常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说过可以实现，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难，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地太过认真不可救，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遗忘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广阔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谈论到恋爱的结束，可客观到仿似谈论数学。都很记得那天，首尔之旅讲到韩剧主角，平淡如一种社交礼貌，回应仿佛昨天恩爱怨恨从没发生，跟你分隔。谈论到我的漂泊，但我都已经只会做你心中配角。开心不开心，其实取决我视线， 如能忘掉总被牵挂，间结又容易锻炼，在每天可歌可泣的别记起美满人生放太美的钱，到后镜上那样看远一点，忘记尘嘈常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绝过可以涉嫌未算欺骗，谁人也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问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地太过认真不好，就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遗忘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广阔未来新世界怕被结果，掉你披过的上褛，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参差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不要挑战，承受过记忆欺压，便记得记忆衰退是个优点， 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阿O，怎么有什么优惠？ 今日嘅题目咧，其实同 Vicky 头先咧，即系七点五啊零分咧，准备八点钟嘅时候讲嗰个气质测试系嘛，好有关系。咁啊，我都叫佢 send 条 link 出嚟啦，俾嘉明啊、小白同埋阿 O 咧三个人去玩一玩佢啦。咁啊，结果已经有啦噃， 好期待啊！你系咩啊？ 有四个选项嘅系嘛，有包括系边四个选项，读嚟听下先 好 嘛。 你等我一阵啊，嗱，包括咧就系有一个力臻完美型啦，就系我啦， 系啦， 跟住咧就系清雅脱俗、时尚敏锐同埋冒险开拓嘅。 哇，四大范畴究竟嘉明同埋小白系乜嘢咧？ 系咯。啊，咁不如我讲先啦。我以为咧，我系冒险嗰只嚟噶。 系咯，你个感觉都系一个冒险家嚟噶。 系啊，因为你行山系咪？ 又有啲黑黑地嘅肤色。 系啊，攀高峰，攀高峰，再创高峰。 但佢话力臻完美。 啊，你 系。 咁你又似喎 ？cut 咗图。 喂，你似啊？你其实几系？ 系啊， 几系？佢系处女座。 处女座嗰只咧，好腌尖嗰只嚟噶。其实我系 本身嚟，佢都系处女座。系。 佢嘅力臻完美同我系唔同噶。 系咩？ 我哋嘅我哋嘅作品咧， 咦系唔同嘅，好彩 cap 咗图啫。 系啊， 你个作品系咩啊？ 你嗰个唔系青花瓷嚟噶？ 系我系青花瓷，你嗰个系咩嚟？ 我呢个咩嚟噶？ 你 唔系有 cap 图嘅，你 loop 唔到噶。 再喺嗰边推过去先有嘅。 哦，咁但系佢咧就话我咧系呢个咩咧？极具领导才能，又系咁样咁样讲，又唔系咪一样噶？ 天生嘅领导。中意思考， 佢系咪一样极具领导才能同天生你度 个艺术品？我有勇敢果断，你冇 冇难噶？咁我系咪内弱咧？个艺术品唔同嗱，我讲个前设，我估咧香港艺术馆咧，其实想透过呢啲嘅测试咧，俾大家认识多啲唔同嘅艺术氛围，系啦，就唔系单单去 check 你嘅九型人格嘅，系啦，大家又唔好咁执。 我揿翻我，佢话我嗰个作品叫系张成造， 哦， 系啦，咁我。我未睇内文啦，睇完再同大家分享。 好啊，好啊， 好 啊，嘉明啊，你系咩啊？ 我个结果系时尚敏锐型， 似你 啦。 哇，佢仲似啊！ 佢仲赠奖嘅爱因斯坦嘅句子俾我话，创意是智慧在行乐添。 系啊。 咁而个专属作品咧，啊有趣噶，真系。佢系张卫嘅一个作品嚟嘅，叫做《全范宽 vs 道上》。咁系用咗 有英文添啊？ 系 VS 啊， 真系好衬你啊！我哋嗰啲作品边度有英文？ 中文嘅啫， 点解你旁边会有个英文？ 系咯，康熙皇帝 真系中嗰啲嘢，即系中西古今强烈对比嚟嘅。 系啊，几好啊， 几好啊呢个。 阿欧讲 讲得未啊？ 我讲啦，我系清雅脱俗型的。 鼓励唔到喎。 但系咧，我嗰个作品咧系几中意嘅，我自己叫咩咧？大巧若拙，即系大智若愚，系老子嘅作品嚟嘅。 哦， 我其实咧。几中意睇老子啲嘢，即系唔系艺术品，系佢本身写嘢咧。老子都有一个学说噶嘛，系咪先？嗰种大智若愚咧系几好嘅。嗱，佢系咁样讲嘅，佢咁讲嘅，你哋认唔认同啊？一件事啊，你系心思细密嘅，条理分明嘅，谨慎而且理性嘅，你充满咧知性美嘅，内敛冷静嘅，喜欢传统井然有序嘅事物咧，着重生活嘅仪式感咧，追求慢活自在嘅人生。 慢活自在嘅人生啊， 系 都似嘅， 似嘅， 系咪？ 唔似系呢一句，我话你听， okay, 我系急速繁忙， 系啦， 而且快速嘅，系啦。 佢有个绰号一阵风啊嘛， 唔系你将来， 将来会噶啦， 将来咁你将来先再做啦。而家佢而家呢刻做啊嘛， 你知唔知 啊？点点啊？ 有一次咧，Vicky send message 俾我咧，send 咗一大篇嘢啦，佢话嗯，我明白噶啦。但我依家开始啦，我转过头先复你，我停咗 嘅。OK， 我完全明白嘅。 但睇你嘅社交平台嗰啲贴文咧，就似呢个形容咯。 似嘅，希望大家都过得云淡风轻啦。其实咧，题外话都想讲下咧，有呢个博物馆通行证嘅，咁啊，俾大家年票咁去啦。咁啊，一家大细其实暑假咧，可以去下多啲呢啲地方咧，即系譬如香港艺术馆啊、香港博物馆啊等等咧，你就会拥有更加多嘅。知性味啦，大概几多钱到噶？我想问。 如果家庭通行证咧，就系港币100蚊咁样啦。个人通行证咧，其实都系50蚊咋。 哦，咁啊，大家就系支持下呢啲政府活动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启程前往上海访问，期间将会同上海市领导同埋新开发银行领导会面，并且出席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演说，并且会喺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沪港合作新机遇分论坛上面致辞。喺上海期间，陈茂波会在由投资推广处驻上海经贸办和港交所合办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说，向上海的工商界和企业推广香港的金融和高增值服务。他亦会到复旦大学发表演说，向师生介绍香港的最新情况和发展机遇，又会到访多间科技和医药企业和上海的港人港企见面。陈茂波将会在星期六返港，他离港期间由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署任财政司司长。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对约旦河西岸城镇杰宁难民营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40多小时之后，在当地星期二晚逐步撤离。撤离期间，以军仍然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发生零星驳火，并且对杰宁东部一处巴勒斯坦的武装分子聚集地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经完成打击恐怖分子的使命。国防部长加兰特就说，过去两年杰宁成为恐怖主义的基地，经过两日的努力，事情已经结束。他又说，任何试图伤害以色列公民的人都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欧盟发言人话，中国已经取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下星期的访华行程。发言人话，好遗憾接获中方知会，话博雷利原定下星期的行程已经不可能实现，需要寻找替代方案。欧盟驻华大使日前就话，博雷利下星期一访问北京，将会同中方官员会面，讨论人权同埋乌克兰战事等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喺星期二嘅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博雷利访华一事嘅时候，话佢冇可以发布嘅消息。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因为星期日晚发现白色粉末，部分区域需要关闭。华盛顿消防部门鉴定白色粉末是可卡因。美国特勤局回应路透社查询的时候证实，白宫西翼当晚曾经发现不明物品，作为预防措施，部分区域需要关闭。特区消防局其后到场评估，迅速确定有关物品无危险性，正是调查有关物品怎样被带入白宫。总统拜登当时并不在白宫里面，华盛顿消防部门就拒绝回应。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44.55， 瑞士法郎 0.897， 加元 1.322， 人民币 7.22， 英镑对美元 1.272， 欧元对美元 1.089， 澳元对美元 0.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33,265 点，跌15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26.49 美元，卖出 1927.09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罗便臣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啊，经过留意啦，就系罗便臣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就近住思瑞入口车多，咁同埋前少少啦，近住平石村嗰段就慢车。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星河名居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咁另外啦，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康宁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啦，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车多。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康宁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啦，去翻观塘道的支路就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彩虹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就车多，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带都是行车缓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繁忙，龙尾就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暑假嚟啦！ 分神，暑假要开心，梗系听歌啦。咁你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你会推介大家听咩歌呢？ 波城夏天最啱同阳光玩游戏噶啦，梗系拣啲听完好似去咗转旅行嘅歌啦。 走吧，来感受，来享受，拿起相机出游。 开心香港，开心香港电 台，第二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8，我都做得到。Vicky 今日做咩好？ 今日咧就系可以简单咁样计划一下听日嘅行程啊。系啊，大家计划下听日嘅行程。大家听日会做啲咩咧？ 翻晨光第一线， 系咯， 翻工， 翻工咯。访问咯， 系做访问咯， 就可以简单计划一下听日着咩衫翻工都得，简单啫咩？ 着咩衫好咧？ 系咪？ 依家着咩衫好，在乎会唔会落雨啊？ 都 系啊，成日咧香港依家真系。好亞熱帶嘅天氣就係好似新加坡咁樣咯，即係你灑一陣雨咧，跟住咧就蒸翻上去啦，跟住就吹猛太陽啦，再灑一陣雨咯， 真係好熱病， 係啊，極度飄忽啊，咁所以喺個穿搭啊，衣着穿搭嗰度真係要花啲心思啊。 係啊，我都覺啊，其實啱啱琴日咧都有講過，就係唔同氣壓嘅時候咧，即係一時好天一時唔好天咧， 頭痛， 好容易會頭痛噶嘛。 我有聽你講，係 啊係係，咁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啲。 估唔到我有聽你講係咪？ 唔係啊，嗰時你唔係你翻咗嚟㗎啦， 係啊。我还健在系嘛，还在咁样。 我都听到小法同中医师今日倾偈讲阳气啊嘛。 系啊， 如果你平时本身真系冷气地方多，咁啊出面有几热都唔关你事嘅，咁就变咗真系食啲少啲消暑嘢，因为都冇暑过。 系啊，根本原来真系我自己都冇怀疑，就系见到夏天街市又多西瓜，咁啊照到你咪买，即系话当做谂咪买咯。但系原来唔系，如果你平时出入冷气房多，你就着量啊，真系要一两嚿算啦。 不过依家头先嘉明都有讲话啊，即系叫做多咗人生病啊！其实见到公共交通工具咧，大家都系口罩不离身身嘅，即系呢个好似成为一个习惯啦。其实呢个习惯应该都几好嘅， 系 啊，好好呢、這个就算我自己，我而家冇戴口罩啦，我冇病嘅。咁、但系如果我去到一个地方，嗰、那个地方系发都多人咳、啊，或者好似有啲唔聚财啊，或者自己突然之间发觉。好似有啲傷風嘅嚟緊咧，我身上面點都有個口罩嘅，咁啊即係 anytime 你隨時攞翻出嚟用咁樣。 係咁啊，要呢個即係除咗規劃自己嘅聽日嘅生活之外咧，仲要有唔同嘅配備啦，執袋都好緊要啦。如果你個手袋入邊啲口罩用曬，你又麻煩換一換佢啦。支唇膏就係搽曬換支新㗎啦，咁樣搓手噴霧冇曬咧，你又整翻支搓手噴霧啦。即係有陣時定期執袋咧。 好重要 噶， 如果唔系太重啊，拎出街。我啱啱先讲啊，冇我啲上星期食完啲药都唔记得抌啊。 吓咩嚟噶？ 唔系嗰啲胶袋，胶袋啲药食晒。哦，吓亲大家。咁我计划一下，听日咧带嗰个袋出街咧，就要执翻干净。 有力真完美。 系啊，太忙。 Sorry。好，听听嘉明嘅环节先。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嚟到新一个月份嘅家长考牌学堂咧，我哋又转一转老师啦。今日咧继续都系揾嚟循道卫理杨镇社会服务处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嘅朋友，不过今次咧就揾嚟系早苗计划嘅教育心理学家叶杏玲阿 Ling 叶姑娘 ，Hello 啊 ，Hello， 嘉明你好啊， 你好啊，揾得心理学家梗系揾翻多少少咧心理上面嘅填补啦，心理上面嘅支援啦咁。我谂咧我接触过嘅爹哋妈咪啦，基本上十个咧十个都话我个小朋友系咪有啲问题，或者有问过呢一个问题。系嘅，你嘅见解又系点样样呢？ 我觉得喺我遇见嘅家长入面咧，都几多咧会有呢个状况嘅。我谂系我哋而家嘅家长嘅资讯啦，或者个知识咧，其实都丰富咗。咁所以咧，佢哋对于小朋友唔同嘅发展状况咧，那个关注度咧，其实都会大咗啦。咁所以即系可能小朋友一啲唔同嘅状况出现咗咧，其实佢哋第一时间就已经有个警号咧就会响起啦。咁就都会去尝试寻求一啲援助，或者都去问一下一啲意见，想知道咧究竟小朋友。由而家呢个状况系正常啊，定系都需要一啲嘅关注嘅咁样咯？ 系嗱，我哋嘅上一代咧，即系我哋嘅爹哋妈咪咧，就可能话诶佢曳啫，或者诶佢怕丑啫咁，咁一句就好似已经将所有有机会系。 原因的理由呢就撥走晒㗎啦咁。 係呀、啊。 而家呢一代嘅父母呢好似葉姑娘話齋呢就真係知道多好多唔同嘅情況，就可能有唔同嘅專注，有好多唔同嘅解決方法嘅。 冇錯。 咁暫時嚟講對你嘅觀察呢，最多人揾你係咩類型嘅狀況會係覺得咦我係咪需要揾專家呢？ 如果以我哋幼儿接触嘅状况嚟讲咧，比较多会遇到嘅状况就多数最明显会系语言上面嗰个迟缓多啲嘅，系啦。咁但系其实呢个语言迟缓嘅状况，可能单单系一个语言上面嘅发展嘅状况啦。咁呢个可能稍后我哋即系有其他嘅同事又可能有机会会去做一啲嘅解答啦。咁、但系亦都有可能咧，个小朋友其实系整体嗰个发展都有啲迟缓，或者可能佢系。是有一啲我哋话自闭症谱系障碍嘅状况咧，其实亦都会系连带有一啲语言发展上面嘅迟缓出现嘅。咁呢个都系家长比较明显会留意到嘅。我谂呢个系因为佢哋比较容易同同龄嘅小朋友啦，或者可能当佢哋有兄弟姊妹啊、亲戚嘅时候咧，其实呢个系一个比较外显嘅状况嚟嘅。咁所以通常佢哋比较多咧，都系会问关于小朋友语言发展嘅嗰个状况嘅。 系，我见得到嘅咧，就通常都系啊，佢唔系好中意讲嘢，咁就问下系咪佢有啲问题啦，又或者觉得啊呢个小朋友某一啲字咬音唔正确，咁又可能会揾下专家噶噃。 冇错啊，呢个咧都系几常见嘅状况嚟嘅。咁咧，其实我谂我哋好多时家长咧，即系去关注小朋友嗰个状况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好多时第一样咧都会问下啊，究竟家长嘅理解啦，或者观察啦，觉得小朋友系识做啊？唔愿意做啊，定係其实佢真係冇嗰个能力做呢？咁都係有时我哋都会问家长係不为也定係不能也嘅分别啦咁样。係啊，咁所以头先讲到小朋友嗰、那个即係语言嘅状况啊，发音咬字上面啊，都有啲家长可能两岁零三岁呢都会问我啊，觉得小朋友呢嗰、那个咬字可能部分啦仲有少量嘅字呢都係发音唔清楚喎咁样。咁但是可能当我整体再问下家长啊，咁但系佢整体例如句子上面嘅表达能力啦，或者佢识得嘅词汇量啦，或者可能系一啲对于故事啊，或者可能家长嘅指令上面嘅理解能力去到边咧？咁其实有啲家长讲下又，哦，其实佢都冇乜大嘅状况嘅，只系一个 大手细脚咁， 只系一个发音嘅问题啫，咁样。咁其实好多时呢啲状况，我哋都会同家长解释翻嘅，因为小朋友喺嗰、那个即系语言发展上。面的确有一啲音咧系相对比较难发嘅，可能系一啲有 s 啊开头嘅音沙啊，或者系 f 啊花啊呢啲音，咁佢哋比较容易可能沙变咗哒啊，或者可能花变咗巴啊咁样。咁但系可能呢啲少量发音不正嘅情况咧，整体上都唔影响我哋理解佢讲紧乜嘢嘅。咁呢啲我哋都会请家长都可能再观察一下个状况先啦，咁睇下会唔会真系去到再大啲。例如可能三岁零四岁接近四岁嘅时候都依然有呢啲状况，同埋觉得都影响佢整体可能嗰个组织或者表达嘅能力，令到其他人都觉得好混淆，听唔明佢讲乜嘢嘅时候咧，就可能相对系一个比较需要关注嘅即系一个嘅状况。咁我哋好多时其实都会俾翻一啲相关嘅资讯家长去到参考啦。其实而家都好好嘅，即系政府嘅服务咧，其实好多时健康院啊或者系其他嘅服务。都会有一啲指标咧，俾家长可以大概睇到小朋友几多岁嘅时候，大概识发边啲音，边啲音开始会讲得准确。咁呢个都系对家长嚟讲一个好有用嘅资讯嚟嘅。 我知道有啲家长就当佢系圣经咁样咪添，即系啊，我知啦，你咧听日生日啦，咁就要做呢样呢啲啦。咁 冇错，都会嘅。 其实咧，讲真啦，根据你嘅经验嚟睇咧，有几多系？本身个小朋友未必真系好有问题，但个家长系好紧张嘅咧。 我谂呢个情况其实都几极端嘅，好难话一言以蔽之嘅。我自己嘅经验入边咧，我觉得系有非常之紧张嘅家长，亦都有非常之等佢自然发展嘅家长嘅，系啦。咁呢个其实喺我哋嘅即系岗位啦，或者我哋即系。 作為一個提供服務嘅即係機構啦，咁樣咁都係我自己覺得其中一個都幾關注嘅狀況嚟嘅，因為嗰、那個極端嘅情況就係、是、啊，其實可能佢真係唔需要太緊張嘅家長咧，但係我試過遇過就係、是、佢講嘅就唔係語言發展嘅，可能係關於小朋友個專注力嘅狀況啦，咁、覺得佢好坐唔定，睇書睇一陣就走咯，咁但其實佢個小朋友嘅年紀都比較細嘅，係啦，咁但係家長就好堅持覺得佢需要去做一個評估咁樣，咁會有咁樣嘅狀況啦。咁但係另一邊雙咧，亦都有其他嘅狀況，就係、是、啊，我哋都明顯覺得個小朋友咧，可能喺各方面嘅發展比佢同齡嘅孩子都係弱一啲嘅。咁、但係家長就覺得我哋屋企冇乜機會俾佢試啫，或者佢喺屋企講好多嘢噶，或者係其實我、爸爸媽媽都我哋都唔係好特別多嘢講，咁所以佢都唔係好特別多嘢講嘅，咁、就會有唔同嘅可能係一啲嘅原因去解釋小朋友當下嗰個狀況，咁就認為暫時都未係有一個去跟進或者評估嘅需要咁樣咯。 嗱，遇到呢啲咁極端嘅例子咧，點樣可以鼓勵到呢一班嘅爸爸媽媽可以真係攞翻嗰個平衡點咧？ 我覺得其實呢個就真係好靠家校嗰個合作嘅。我哋而家提供嘅係一個到校學前康復嘅服務啦。咁其實我哋係會落去幼稚園嗰度去睇一啲唔同嘅小朋友上堂嘅嗰個嘅狀況啦。咁亦都其實係同學校嘅老師去到溝通翻，究竟呢個小朋友以我哋睇嚟咧，其實覺得佢整體喺唔同範疇嗰個發展嘅狀況去到邊度啊，或者有冇真係一個需要跟進啊或者轉介嘅需要啦，咁我谂呢一个其实因为我哋啲家长当佢未入嚟我哋呢个服务嘅时候，其实我哋好难接触到佢哋嘅，系啊，好多时都系经过学校去到同佢哋接触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同学校嗰个关系同埋个紧密嘅合作咧，就变咗系一个好重要嘅桥梁啦。咁好多时学校其实老师都好有经验去到即系睇到一啲可能有潜在需要嘅小朋友啦，咁我哋去睇咗之后，其实我哋都会俾翻啲建议学校。老师可能在课堂上面可以点支援佢，咁亦都会有一啲个案，当我哋觉得佢都真係需要去到转介做评估嘅时候，我哋都会建议老师啊都可以同家长沟通返话啊，即係我哋都有我哋唔同专职嘅同事有嚟睇过呢个小朋友嘅状况，都觉得可能佢係会有一个咁样嘅需要，而我哋其实都有评估嘅服务，其实家长係可以考虑去到做嘅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即係好重要嘅一步咯，喺呢个服务嘅系统入面。 都系嘅。我都知道呢，有啲学校佢哋认定咗有某几个小朋友可能有特殊嘅需要之后呢，由嗰个课室嘅设计啦，去到座位嘅安排啦，都真系好多嘢可以喺学校入面呢帮得到个小朋友。咁着身然到有专家嘅協助啦，屋企人嘅配合啦，其实真系可以大大咁样咧，帮小朋友系有一个好大嘅改善。 冇错。 咁啊，嚟紧咧，我哋下个星期咧就会继续请叶姑娘咧同我哋讲下，就系大家家长都系好紧要，觉得系一个关键字嘅搜寻器嘅，就系专注力啦。究竟你嘅小朋友专注力够唔够咧？如果唔够嘅话，可以点样帮到佢更加专注咧？我哋下星期再有叶姑娘 ，thank you。 好，拜拜。 重重何事？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变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茧羽化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振翅膀，万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毛 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怨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从孩童已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则免，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怨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成长不免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上自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毛毛虫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风景多优美， 蓝田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跟观塘区又有什么关系呢？想知的话八月号转头告诉你知。 翻历史，1841年之前，蓝田系属于九龙湾咸田官富场嘅一部分嚟嘅，先后隶属东莞县以及新安县之下噶。系由于九龙湾嘅盐田盐产丰富，海湾附近嘅居民亦都逐渐咧变得越嚟越有钱啦。咸田山成为咗村庄，村入边嘅农业活动咧，同埋附近嘅秀茂坪矿产亦都开始运作，逐渐成为咗一个渔产、农产同埋矿产汇集嘅村庄。蓝田喺当时嚟讲系一座山丘嘅名称，咁原本咧叫做咸田山，咁基于咧就系靠近海边啦，所以未能够种植一般淡水植物而改种嘅咸禾。由于咸田俾人感觉咧就麻麻地，唔系咁好啊。即系好多嘅居民咧，就会觉得呢个地方比较上贫瘠啦，所以原来政府曾经咨询过居民，喺1970年9月嘅时间咧，佢哋嘅意见就话到，不如改名做蓝田啦，取名为蓝田生育之意。喺呢个汉书地理志入边有一句说话叫做蓝田山出美玉。好啦，睇翻上世纪60年代末期，咁啊当其时嘅香港政府喺蓝田五桂山山上面咧兴建咗公屋蓝田村。咁自此以后，蓝田就成为咗蓝田村嘅代名词啦。蓝田亦都有几个大型嘅购物商场落成咗啦。而蓝田原本咧只系限于今日五桂山山上嘅地段，后来去到1970年代后期，政府扩展启德机场，将原本观塘湾填海作为货运用途。咁过往嘅鲤鱼门同埋油塘区域相连，于是乎咧就组成更加大范围嘅蓝田啦。 话天气好热 ，Vicky 睇睇个详细天气啦。 好啊，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天气比较炎热，而市区最高嘅气温系大概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未来几日啊，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天气都会比较炎热噶，同埋酷热噶。部分地区咧都会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一至二，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咁啊，转个头翻嚟继续咧。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9:09啊，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咧。隔晚美股系冇美股嘅，因为咧美国啊独立日假期啦，金融市场休市嘅。欧洲三大股市咧都偏软啊，英国富时100咧收报7519啦，跌7点啊。德国 DAX 指数咧都系要跌嘅，咁啊法国嘅 CAC 指数咧都系要跌，咁啊睇翻咧港股 ADR 都真系要跌落去啦。咁啊贴士啲啦，新加坡个港股期指咧就低水15点啦。至于咧油价咧，都系喺啲高啲嘅位置嘅，布油同埋纽油咧都还可以啊，升2% 嘅。咁啊，今日开市点样睇？转个头开市，你咪知道咯。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澳洲注册音乐治疗师钟敬文 King Man。 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好友入边咧，邀请到一位我嘅好朋友，佢就系钟杰文 King Man。早晨， 早晨，大家好，早晨。 咁啊，介绍下 King Man， 其实佢本身系一位音乐治疗师嚟嘅。咁啊，音乐治疗师到底系做啲乜嘢嘅咧？咁听个名字我都会谂就系用音乐去到医人啦。咁但系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位音乐治疗师点咧？咁所以今日咧就揾咗阿 King Man 就上嚟讲下。到底音乐治疗师系一种点样嘅职业咧？咁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其实好多人我记得好耐以前咧吓，我翻嚟香港做嘅时候，好多人都未听过音乐治疗。我记得做讲座嘅时候，我问：哎呀，我几多人听过音乐治疗？基本上冇人举手。我觉得而家其实多咗人听到音乐治疗。 以前嘅年代听音乐治疗就觉得，切，我听歌咪治疗咯，系咁嘅 concept 嘅，系咪噶？ 其实系啊，甚至上有好多嘅，我曾经听过有一个讲座，佢话即系播只 CD 就可以通你啲经络啊， 系咩 病咁样。咁有一啲嘅 叫做話，我唔可以話佢哋錯誤，但係唔係臨床實證，即係我哋做臨床實證嘅治療方案。咁、啊、所以其實音樂治療啱啱其實都俾少少 tips 就係、是，其實我哋講緊係要用臨床實證嘅方法，用音樂嘅介入去達至一個、哦、即係身體上一啲健康上嘅一啲嘅復原啊或者治療咁樣樣咯。 係 啊，咁所以我哋嘅受助者。哦其實好闊嘅，係我哋由特殊需要小朋友去到特殊需要講緊自閉症啊、過度嘅症啦、去到有精神復康即係復原人士啦，咁啊，我自己亦都做好多癌症病人啦、中風患者啦、帕金遜啦、認知障礙症、臨終等等咧，都係我哋嘅一啲嘅服務對象咯。 系咁，有音乐治疗就真系用耳仔听啦。 嗯， 听完音乐之后，其实系一个点样系帮到人心情快乐的嘛？先系真系有病医病咁样。 系一个咩方法？其实除咗听音乐咧，嗱，听我哋可以简单讲下，其实就系有两个方向，一个就系听嘅，一个就系互动嘅。咁所以咧，你会听到有啲好多音乐治疗师就会有机会同你做啲松弛啊，弹奏一啲音乐啦。咁但系另外咧，互动性嘅就系我哋会同我哋嘅受助者去写歌啦，去玩音乐啦，甚至上我哋去做啲即兴嘅演奏咁样。咁而达至嘅治疗目标咧，其实就系讲紧啱啱有好多唔同嘅病人群组，系咪？咁我哋嘅治疗目标就包括可能佢嘅情绪上有冇受影响啦。認知能力有冇因為個疾病受影響啦？佢嘅大小機能啦，佢嘅社交啦、言語啦，呢五個方面都係我哋會睇嘅範疇。而用我啱啱講嘅就係聆聽或者主動嘅方法去幫佢哋解決呢啲生活上嘅困難。 哦，咁啊，直頭係令到一個人可能精神方面會比較上多去幫到嘅。 精神上由其實咧，音樂治療本身係由心理學嘅根基開始。咁所以咧，其實情緒啊、精神啊。或者可能我哋讲抑郁啦、焦虑啊，呢个的确系会有好大显著嘅帮助。咁但系其实随住临床研究不断地进步咧，亦都有一啲叫脑神经音乐治疗。 系 脑神经音乐治疗就系帮助一啲嘅患者咧，其实唔系就系情绪上噶啦，讲紧就系点样去透过音乐令到佢讲唔到嘢，去翻讲翻嘢。 哦，咁 所以有啲复康 上，呢个真系医人噶啦。如果你讲到呢个系 复康治疗嚟噶啦，呢、這个呢、這个都系我哋其实而家香港。一个好主要嘅工作嘅部分咯， 系 我哋就帮中风病人讲翻嘢咯。 哦，哇，好重要喎、 啊！系啊，所以其实随住嗰个嘅研究咧，其实我哋会发觉系由情绪开始已经系演变不同嘅方向咯。咁当然亦都讲紧就系临终嘅话，就系讲紧佢自己嘅自我价值啊，佢点样睇同家人嘅关系啊，佢、自己嘅一啲嘅内在价值观啊，呢、个都系音乐治疗嘅部分。 音乐治疗做到咁多嘢噶？ 系啊，音乐治疗，因为其实佢系由1950年。開始就用臨床研究去睇音樂點樣做治療，咁所以當其時佢見到一班受傷嘅士兵，音樂嘅介入令到佢哋有好轉啦，而音樂介入令到佢哋心跳嘅速度啊，佢哋嘅呼吸速度啊都會有轉變，咁所以有臨喺文獻嚟講咧，其實就係由1950年，咁但係你話其實再去翻以前咧，你諗下以前原住民嘅時候， 原住民 係咪玩音樂係咪音樂去醫病，音樂 打鼓啊 呢個就我個地方啊，你就有個 friend 我就係你屋企人係咪？ 系啊， 跟住去到再西方或者东方嘅文化面，其实你都见到好多历史都用音乐去做唔同嘅嘢。 嗯， 但不过当然嗰啲我哋就话唔系一啲临床嘅一啲嘅 research 咧研究去睇呢件事情。咁所以实质上咧，其实以前好多已经用音乐噶啦，不过喺1950年先至开始由美国去做呢件事情咯。 哦，咁如果你话系治疗嘅话，咁我系一定要用乐器啊？定还是我用唱歌唱得好听嘅？唱歌系咪都系一个治疗嚟嘅？ 唱歌都系一种治疗，系啊。咁其实 但我唱得好难听，咁算唔算系一个治疗？ 唔紧要嘅， 唔紧要嘅咩？ 唔紧要噶。 哎呀，有你呢句就得啦。 我哋咧有一个叫做癌症病人嘅合唱团啊，叫明奇合唱团。 系 咁咧，通常咧患咗癌病之后咧，佢哋可能本身佢哋唔系唱开歌啦，咁所以本身佢哋唔系好识得运用声啦。咁但系有啲可能甚至上佢做完一啲治疗之后咧，佢嗰个嘅去头颈癌嘅话，转治疗其实佢可能把声都冇咗，因为转治疗之后。咁而音乐治疗其实就唔系以唱得好唔好听为目标，我哋以治疗目标，即系只要佢觉得呢个方法喺我哋嘅评估之后系能够帮佢处理到啲生活上嘅困难，譬如可能情绪嘅抑郁啊、担忧啊、恐惧咧，咁其实呢个都系治疗嘅方法。 哦、 所以音乐唔系个治疗目标，而系嗰个嘅，即系音乐唔系个目标，而系治疗嗰个方案先系个目标咯。 系喂，咁音乐都可以做好多嘢喎。 音樂可以做好多嘢嘅，所以變相我哋亦都啱啱你提及到就係嗰個樂器啊，係嘛？即係玩樂器。其實我哋有好多參加者嚟到之後，其實佢哋唔識玩樂器嘅，但係佢哋可以同治療師喺鋼琴上面做即興咯。 咁犀利？ 係啊，或者打鼓去做即興。 即係原本譬如我咁，我唔識打鼓嘅，但係俾個非洲鼓我咧。我就無端端可以用非洲鼓就同你係做一個音樂性嘅治療嘅。 冇錯冇錯，譬如可能我會，我當可能斯伯里嚟嘅時候，可能係帶住啲情緒啦。你仲有冇好嬲嘅情緒？ 有啊，成日都好嬲、啊。 你成日都好嬲啊？ 係啊，嬲自己恨鐵不成鋼啊， 恨鐵不成鋼。OK， 咁可能我就俾一隻樂器嚟，咁你嚟到呢個治療房入邊啦，咁又有好多。非洲鼓啊，可能有琴啊， 三角零都得嘅， 三角零都得， 卡莲娜又得嘅， 系啦，乜都得嘅。咁你我就会邀请你揀一个乐器， 系 咁啊，咁你幻想有好多唔同系，你会揀咩乐器？咩都，你当咩乐器都有啦喺入边。 嗯，我揀卡莲娜 ，OK 啦 ，OK。咁然之后你就攞呢个乐器啦，咁我就会话啊，你将你愤怒嘅情绪就透过呢个乐器抒发出嚟，咁你就即兴地嚟做咯， 即兴嘅， 系啊，你就随意眯埋眼，深呼吸，然之后喺度。 哈！我细个即兴玩乐器嘅时候，又俾我阿妈闹嘅。 唉，呢个咧， 佢话难听，我嘈住佢。 唉，呢个其实我哋都用咗好多时间去做， 去改变大家嘅观念系嘛？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咧喺外国咧，我做喺两年，即系读咗两年音乐治疗硕士啦，咁有两年嘅实习喺外国啦。其实咧，佢哋唔会将音乐咧定义为就系我要考级。或者彈得好聽先可以玩，即係你俾個非洲鼓去咧，佢哋就會啪啪啪啪啪就好即興地玩，或者佢唔識玩咧，佢都會嘗試去參與。但喺香港咧，我哋做音樂治療，我記得頭嗰幾年適應就係咧，通常擺啲樂器喺度咧，就好似你啱啱所講就係，我都未學過，我都唔識玩，我唔知道，即係因為我哋以前就會覺得，我哋到而家都係覺得就係音樂應該係要。考咗级，去到某一个层次，我先至去玩到音乐。 就正如啲人建功咁样，通常咧都会要求咧就系建功者咧就有经验嘅。喂，咁我冇翻过工，咁我何来经验啊？通常就系咁样啦。 系啊，所以其实都真系要睇下实质情况咯。即系你嚟到音乐治疗入边，其实本身音乐系与生俱来噶嘛。 嗯， 我哋讲紧一个小朋友，佢冇学过音乐， 嗯。 佢聽到音樂，佢自然就會手舞足蹈啦。 係啊，係啊，係啊。 佢會跳舞， 跟住跳舞啦。 佢會唱啦。其實呢個我哋叫 music child， 音樂嘅孩童。其實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有，但係因為我哋嘅經歷啊，我哋嘅成長入邊，可能就讓到我哋呢樣嘢要遮蓋。我哋 封印咗， 封印咗，係封印咗佢啦。即係你彈得咁核突，你 唔好 彈 啦。 你唱歌 不如藏住啦。 你唱歌練咗先出嚟唱啦，係咪？咁變相就封印曬。 係喎，係喎。 係啊，咁我哋就好似嗰啲打機，你幫佢解封啦。 幫佢解封啦，係啊，即係好似我咁，我就唔學，好少彈琴嘅。以前細我媽媽教琴嘅，可能有啲聽眾都唔知道，我媽媽其實教琴嘅，咁佢就好嚴格嘅，佢就話對嗱，我兩個姐姐話你哋三個咧都可以學琴噶，嗱我教親自教你哋，咁但係咧彈錯咧我好嚴噶，彈錯嘅話我就攞藤條飛落去噶啦，你一係咧就學好佢，一係就唔好學，咁正常人都會揀唔學啦，你攞藤條飛我，咁所以就今日就變咗係冇學琴啦。 是啊，但其实我都觉得他们的目标是因为要你学到音乐一样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改善你的生活上的一些需要嘛。所以变相有时都明白那种的他们面即是他们那个目的是要你弹得到即是要你音乐一样或者是要弹得很准确。但我们的目的就不是真的那么咁學術性咯， 哦，咁啊緊要啦，咁啊緊要啦，今日就傾住咁多先， 好， 時間過得好快，係啦，我哋下星期咧就再同阿 Kingman 就傾下咧，到底喺呢一個音樂治療上邊，你都有好多唔同嘅界別嘅朋友同你合作過嘅，可能運動界啲，可能係即係電影界嘅，咁入邊都可以發生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嘅，咁啊同我哋下次分享下啦，唔該曬你， 好，唔該曬，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水球这一项的运动原来源于英国，有水上足球之称， 比赛一般都会设在人工游泳池，男子的比赛标准场地就是长30米阔20米，女子的标准比赛场地是长25米阔20米，水深大概是 1.8 米左右，两端各有一个就是高 0.9 米阔3米的球门，球门框就会游上白色，而比赛场地边线就设置了彩色的浮标，红色的浮标又表示什么？就是代表越位区域的禁线，黄色浮标之内的红色标记就表示就是判罚5米直接的一个叫做任意球的地点。好了，水球比赛一般都是两队比赛的，每一队的球队最多都是由13名的球员去到就是组成的，当中包括两名的守门员。比赛开始的时间，上场的队友就不可以超过7个人，包括一名的守门员。而在比赛过程入面，球员是不可以掂到池壁或者是水底的。好啦，水球其实是一种水中进行的集体运动，不知道你试过没啦，也都是一项结合游泳、手球、篮球的运动。比赛的目的其实就跟足球类似的，以射入对方的球门次数多的就为之胜出啦。水球运动员在比赛的时间以游泳的方式运动，除了守门员之外，原来其他的队友用两只手捉住个水球呢是犯法的。杭州亚运会水球呢是其中一个的项目，总共会产生两面的金牌的。运动仲有好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嘢庞雅新，我是小白白元浩。 是时候呼吁电话啦 ,1872388, 啊期待大家打个电话嚟啦，就是神光 Morning Call 啦，如果近排呢有啲乜嘢开心事啊，即日嘅生日点唱啊，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呢，都可以啊同我哋啊，即係透过大气电波呢去分享一下 ,1872388 呢，等大家电话打嚟啦呗。 彼此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为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冲感激悲哀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在刹那间无意中消失，今晚没再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缓缓淡化，愿笑着来为对方祝福找到他，忘记旧记忆散场那些牵挂，哭泣直至疮疤轻轻吹散，再度会期待爱情无用怕，谁半天让身心 是 JW 王浩儀分手后的治愈疗程。 晨光追踪三十一， 噔噔噔噔，嚟到星期三早上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已经打咗俾电视部嘅阿昌啦，喂阿昌喺咪度啊？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7:35嘅时间咧，一提认识一下人大政协、哦。 冇错啊，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嚟到第二季啦，咁啊。今季咧就用另一个角度咧，俾大家认识同埋了解一下人大同埋政协嘅。咁啊，今季嘅节目咧，我哋分别会邀请咗一啲有经验嘅，同埋一啲新进嘅人大政协做嘉宾，就分享一下咧佢哋做人大政协咧有啲乜嘢抱负同计划咁话嘅。咁啊，第二季啦，咁我哋嚟到第一集咧，我哋今晚就会请嚟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咁啊上节目咧同大家畅谈一下。 佢點樣由呢個全國政協委員去到成為呢個全國人大常委嘅感想。咁啊，當中咧亦都會聽下咧佢有啲乜嘢期望咁話嘅。咁啊，另外有個環節咧，我哋就邀請咗咧。港區最年輕嘅女性全國人大代表阿黃冰芬上嚟咧，分享下佢嘅提案同埋作為人大代表嘅經歷嘅。 係人大代表咧，對於我呢啲星斗市民嚟講咧，好似好近，又好似好遠。啊，近係點解咧？由細到大都聽㗎，人大人大點樣？咁但係遠係點解咧？因為你聽完之後問你，喂，其實佢哋做啲咩㗎？佢哋真正嘅工作落實嘅時候係點樣嘅步驟㗎？哦，我又答唔到㗎喎。咁所以認識人大政協呢個節目咧，就可以揭開佢哋呢個神秘嘅面紗啦嚇。其實都唔神秘嘅，佢哋好公開㗎。好，八點鐘嘅時間咧，尋日咧醫生與你介紹咗一位醫生啦。今日係咪講下啲症狀啊？ 冇錯，今集同大家咧探討下呢個精神健康方面嘅問題。咁啊，話説咧，我哋都市人生活節奏急促啦，即係好多時咧，我哋都難免會遇到啲壓力。咁啊，都市人個精神健康咧，近期啊受到好大嘅關注。咁啊，尤其是呢個思覺失調，思覺失調咧係精神科當中嘅其中一個重要嘅課題嚟嘅，係一個腦部嘅疾病啦。咁啊，好多人咧一諗起思覺失調咧，就會聯想到即係行為失常啊。咁所以咧，我哋就會有好恐懼嘅感覺就產生咗出嚟。但其實原來思覺失調咧同其他疾病一樣咧係有得醫嘅喎。咁啊，越早醫啊越容易快康復。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今集咧我哋節目咧就邀請咗一位精神科嘅專科醫生上嚟，同大家講解一下思覺失調嘅成因、病徵。特別是治療方法，咁啊更加會教大家咧點樣去協助咧身邊患咗思覺失調嘅朋友等到佢哋可以盡快康復嘅。 嗯，明白明白。咁啊，醫生預你，大家留意住啦。十點半鐘嘅時間咧係世紀疫症，唔知道今次講嘅疫症係邊一方面咧？ 嗱，咁啊呢個紀錄片咧，今集咧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呢個債卡疫症。咁啊，債卡疫症咧就。佢有一個媒體咧，就必須要依賴嘅，就係蚊啊。咁啊，當中咧一隻叫做虎蚊，我哋咧就從虎蚊咧就睇下咧呢個全球化帶嚟嘅負面影響。咁啊，睇下呢個全球暖化造成咗啲乜嘢壞嘅後果啊。咁啊，點解咁講咧？原來呢只虎蚊咧一路以嚟咧就係喺熱帶地區生長嘅。咁啊，最近因為全球暖化，所以搞到連歐洲一啲比較寒同埋乾嘅地方咧，都見到虎蚊，咁啊會散播呢個債卡疫症嘅。咁啊，原來咧歷史上咧，即係蚊一路都係債卡病毒同埋登革熱病呢啲致命嘅疾病嘅主要傳播媒介嚟噶嘛。咁所以我哋認識多啲蚊帶嚟嘅禍害咧，咁啊。等我哋可以懂得點樣防範，咁啊想認識多啲朋友，今晚十點半要睇呢個世紀疫情啊！ 哇，這個議題非常之好喎、啊，蚊咧我哋就知道一定係咁啊，有針人啊，傳播病毒啊，但係同譬如氣候嘅改變，令到蚊嘅數量、蚊嘅活動範圍有改變咧，這個更加令到我哋感受得到，我哋日常嘅生活每一個小動作，其實都係影響到底我哋自己有冇蚊啊！ 啱、 啊，所以呢一個世紀疫情啊，今晚十點半大家留意住，唔該阿昌，拜拜， 拜拜。 唔该阿昌，唔该小白啊吓，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嘅雨啦，天气炎热嘅，市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依家咧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政府正系循两大方向研究进一步放宽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嘅申请门槛，包括因为各种原因未纳入百强大学嘅内地大学，以及国际上一啲主力提供专门课程嘅院校，目标将世界上最好嘅人才纳入系统。孙玉涵接受《星岛日报》专访嘅时候话，内地有一啲顶尖嘅大学，因为各种原因未被列入世界百强大学名单，但系学术实力同埋名声同百强大学相比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国际上亦都有啲唔系综合性大学，但系提供好特殊嘅科目。 對於有團體促請政府將更多內地院舍納入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孫玉涵認為要處理長者的醫療需要，形容總不能夠下下要老人家回香港看醫生。特區政府已經同廣東省簽訂合作備忘錄，正是制定細節。中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宣布下个月起限制两种用于半导体的稀有金属镓和锗出口。荷兰政府说欧盟必须要作出回应。荷兰外交部声明说，中方措施对欧洲和荷兰经济影响的程度将会取决于北京怎样实施，就措施对华交涉主要取决于欧盟。荷兰将会同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保持密切联系。荷兰近日宣布将部分光刻机等半导体相关产品纳入出口管制，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不满。发言人说，美国为维护自身全球霸权，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利益，胁迫拉拢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半导体打压围堵，人为推动产业脱钩断链，严重损害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对约旦河西岸城镇杰宁难民营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四十几个钟之后，在当地星期二晚逐步撤离。撤离期间，以军仍然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发生零星搏火，并且对杰宁东部一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聚集地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经完成打击恐怖分子的使命。国防部长加兰特就说，过去两年杰宁成为恐怖主义的基地，经过两日的努力，事情已经结束。他又说，任何试图伤害以色列公民的人都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34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4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8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8，升6毫；盈富基金19.71，跌5仙；阿里巴巴84.1毫半，是升1毫半；建设银行5.06元，跌3仙；比亚迪股份266.8，升2元；友邦保险81.5元，跌5仙；小鹏汽车56.15元，升7；京东健康52.3，跌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44.6，瑞士法郎0.897。加元1.322，人民币7.218，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3324点，跌98点。港金报18000元，系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99美元，卖出1926.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喺港岛嘅罗便臣道去翻湾仔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有交通意外，现场唯一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惠城道。另外，受到交通意外影响，现时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去翻香港仔海旁方向，近住洛阳街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影响到香港仔大道来回方向，龙尾分别喺圣伯多禄堂同埋香港仔海滨公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仲有喺旺角道受到突发事件影响，去洗衣街方向近住花园街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跟进翻，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播道医院。而至于东隧去返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咁已经拖走咗，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暂时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桥底车多繁忙，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喺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旺角花墟挤塞，车龙都排返喺路明道。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分别排喺香港体育学院同埋文化博物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6号全民运动日，大家一起出身汗，享受做运动的乐趣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爱妙全新的作品《彼时有无》，用生动日常的歌词表现出无法得知内心想法的情侣，他们到底是怎样相处呢？继续将年轻人恋爱的心态谱成音乐和你分享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爱妙》，爱妙《彼时有无》。彼时的意思即是解读男朋友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呢？这首歌曲问的不是实际情况，问的是你的心到底怎么想。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爱妙》，《彼时有无》。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的前途，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呢三位老警察是不是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嘅电话啦、 啊。 早晨，早晨。 Hello， 兰子。 系早晨，早晨。 系 早晨。 系啊，咁直播室入边咧有嘉明啦、阿 O 啦、Vicky 啦，同埋小白咧，同你一齐祝福一下一啲朋友仔生日，啱唔啱啊，兰子？嗯。 有生日啦，亦都系感谢有啲学校嘅。 哦，好啊，好啊，我哋讲边个先啊？ 咁就讲咗生日先啦。 好啊。 今日呢今个月7月13号呢就係、是、我嘅新抱阿欣嘅生日，阿沙欣。 係。生日快乐。 咁仲有我个好朋友蓉蓉黄锦蓉。 都係生日係咪？ 係呀、啊、同一日生日。 有冇啲咩祝福嘅说话同佢哋讲下？ 最紧要佢哋身体健康啦。 系啊，新抱生日食餐饭啦，系咪啊？会唔会一家大细去食餐饭噶吓？ 都会嘅，会嘅。 咁你啊，好好喎、啊，呢、這个奶奶 系啊，好锡新抱啊。 点唱俾？ 唔系啊，我新抱好好噶。 系呢啲婆媳关系咧，最应该攞出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可以咁好噶。 讲嚟听一下，等我又即系借下镜啊嘛。点样好法？ 我新抱咧就系好好嘅，嗱佢咧。凑细路仔又 OK 啦，因为佢有三个小朋友。 系， 咁我亦都顺道多谢我亲家啦，我亲家公，多谢公公同埋婆婆啦，阿、长哥同埋阿二拎啦。 嗯，系，佢哋都成日帮手凑孙啊嘛，佢哋。 系啊，佢哋帮手凑孙啊。 佢哋帮手凑孙定系帮手种个孙先？呢样嘢好紧要、啊。 佢帮手凑教噶，唔种噶，我哋、我哋嘅宗旨，我哋嘅宗旨唔种孙嘅。 哎呀，好好啊！ 好难得啊！ 系啊， 适当时候就要去做适当嘅嘢。 系教佢哋系咪啊 ？OK， 咁啊嗱，亲家又讲咗啦，咁啊，头先又有赞啊新抱啦，即系做得好啦，咁样，咁呢个仔都叻，搵咗个好新抱翻嚟，啱唔啱啊？ 系啊，冇错。 系啊，阿仔叫咩名啊？几时生日啊？等我帮佢 mark 低佢先。嗯， 阿仔咧就叫做陈志豪。 阿豪哥， 豪哥， 豪哥，豪哥劲啊！豪哥生三件啊， 系咯， 好开心啊。 系啊。 你而家使唔使帮手处理一下？因为三个嚟讲咧，有阵时去公公嗰度玩一下，有阵时咧阿嫲嫲嗰度又要帮手整住一两个先顶住咁，系咪需要？ 唔需要嘅， 唔需要， 因为佢哋都大噶啦，最细嗰个都五岁啦。 哦， 佢哋都大噶啦，十八岁噶啦，有个出生啫， 退得休噶啦。 你讲话都大都系五岁啫，有几大个啊？ 唔系，最细嗰个五岁，最大嗰个都十岁啦，十一岁啦。 所以 变咗佢哋都容易搞咯。 系啊，所以兰子今日打嚟都要想多谢啲孙嘅学校啊，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第一个感谢嘅咧就系圣公会，都系由同一个机构嘅。香港圣公会一个系蒙恩小学，一间咧就系梁景幼儿学校。 咁啊，多谢啲老师啦，唔系多谢间学校嘅。 多谢系啦，冇错啦，多谢啲老师嘅悉心教导啦。因为我啲孙咧大嗰啲咧就喺蒙恩小学读嘅，两个孙，一个孙慧晴，一个陈顺希。 系， 佢哋都好听话，系咪啊？ 系啦，咁咧我有 五个孙咧都喺一间圣公会梁景友仪学校嗰度读嘅。 哇，真系拥趸嚟嘅，你哋好信任呢间学校、 啊。系啊，正 系啊，呢度嘅梁景友仪学校嘅老师咧好细心嘅。 系、所有老师都系啊，正所谓老师教得好啊，乜都做得到啊。啊， 系啊，嗰啲老师好细心，亦都好关心同学嘅家长啊。咁即系我好感谢佢哋啦，因为我有。三个孙喺嗰度毕咗业啦， 系系系，咁啊，即系希望都继续细水长流啦，咁啊教好嘅学生出嚟，贡献社会好嘛吓？ 系、啦，多谢圣公会梁景友仪学校所有嘅老师姐姐， 听到噶啦，系啊，阿兰子，好啦，咁啊嗱，今朝早咧送嚟呢首作品咧就系披头四嘅birthday 喎、 啊， 送俾你哋一家人好冇啊吓？ 好啊，好啊，好啊， 多 谢 电话，好啦，你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好嘛？ 好， 拜 拜。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而家咧好多嗰啲叫做厨房工具咧，都非常之厉害啊！即系旧嗰啲，我又唔舍得抌，但系新嗰啲有阵时嚟嘅时候，你都哇，真系要谂一谂，原来佢一个都已经顶十个。意思即系话咧，我而家见到一个喺坊间咧。都有啲外國比較上多嘅呢啲，就係佢一個大型嘅器皿，咁佢應該係電磁啦，大家可以幻想成一個電磁爐，上面有個 pan， 咁個 pan 咧就大深少少嘅，咁佢咧放咗個 pan 喺個電磁爐上面之後咧，佢喺上邊咧仲有一個蓋嘅，那個蓋咧就連同埋個電磁爐咧係連住嘅，即係電磁爐好似有個鬼爪咁樣，當你個 pan 擺咗上去之後咧，嗰隻鬼爪就會自己幫你伸咗個蓋啦。好啦，伸咗蓋之後咧，個 pan 就唔係話個蓋就唔係淨係冚上去嘅喎，原來個蓋咧佢仲有個鬼爪喺度嘅，即係大家可以幻想成為三萬仔嗰啲咧，咪有鬼爪夾佢出去嘅， 公仔嗰啲夾， 係啦，咁佢就好似有個夾喺度，咁但係嗰個咧唔係真係一個夾嚟嘅，原來佢係一個鑊鏟嚟嘅。 咁佢係啊，所以我見到嘅時候咧，都 wow 到我有少少眼睛係繼續睇多啲呢啲，即係嚟緊嘅時候，可能真係未來嘅廚具啊。咁、因為咧嗱，當我哋想煮飯嘅時候，而家我哋會有好多 recipe 啦，好多嘅菜單揾咗翻嚟啦，然後我哋揾一啲適當嘅材料，甚至乎調味劑咧，放定喺附近，然後就煮餸啦。而家佢呢啲新嘅 concept 咧嘅廚具都好犀利，因為例如我要煮。鱼香茄子咁样讲啦、我先准备咗咧就系切咗啲材料先，都仲要切噶吓、切咗啲茄子啦，然后准备定嗰啲肉碎啦，跟住准备定少少嘅材料啦，我就放咗喺侧边先。咁但系我要做嘅咧就系、喺个镬上面落少少油啦，然后落定嗰啲嘅调味料，跟住你就已经可以将嗰啲已经系烹调咗嘅已经系切好咗嘅茄子同埋嗰个肉碎咧就放入个 pan 入边，跟住你揿翻你嗰、那个佢有细 mon 嘅，你揿翻系只鱼香茄子咁样讲啦。你揿一揿个掣咧，佢就会用翻炒鱼香茄子嘅方法咧， 佢帮你炒埋 ，佢就系你冚咗盖之后咧，就用上面嗰、那个。頭先所講嘅鬼爪咧，不斷喺度炒，咁佢咧除咗炒之外咧，呢一類型嘅叫做新科技未來嘅廚具咧，佢哋仲可以咧就係遲啲再有啲勁啲嘅咧，就你已經將嗰啲油鹽啊。就分隔數咧，就放咗喺佢附近嘅，咁佢就可以幫你自己做。而家嗰啲就仲未得嘅，而家都未得嘅。咁我聽翻啲專家講，未來咧就直頭可以幫你落埋啲調味料，咁、你就真係直頭將你嘅食材就放喺佢嗰嚿嘢入邊，佢幫你煮曬噶啦。你可以調教你自己，我想有鍋氣多啲嘅、我想個茄子咬口多少少嘅， 其實你要少鹹嘅， 冇錯啦。你話翻俾個 AI 聽。然後佢就已經可以幫你做到呢一類型嘅調控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喺佢 menu 嗰度咧，佢本身已經有好多嘢可以俾你選擇，佢係可以煮到嘅。咁、同一時間就話俾你聽，如果你想煮呢一種嘅材料， 係 又攞魚香茄子嚟為例啦，佢已經有個說明書話俾你聽，你需要準備定邊一類型嘅材料同埋調味料， 你餵落去就得啦。 我喂落去就得啦。咁佢咧就有啲叫做未來科技咧，即係廚具嗰啲，佢更加延伸到咧就係煲湯都得嘅。咁佢又係有曬嗰啲菜食材啊，你要準備定邊啲，咁啊抌落去嘅次序係點樣？然後你就冚住個蓋，佢就幫你搞曬所有嘢。即係佢甚至乎已經，因為佢都係統計嚟嘅啫。AI 已經計算到就你大概幾耐會煲完。佢自己幫你熄火。係啦，咁你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你就淨係咩都唔使做啦。咁你就淨係打開個蓋，你就有湯飲或者有飯食咁。咁呢啲咧廚具咧，我諗可能未來嘅時候，即係大家會越嚟越接觸得多啊。咁所以屋企嗰只鍋咧，又開始變成係一個classic 嘅物品 指紋物啊，係咪啊？ 係啊，但係咧都唔會被淘汰嘅，因為我相信咧，即係煮飯呢一類型新嘅設計嘅廚藝工具咧，其實係俾一啲即係在職嘅人士好唔得閒，但係又想喺屋企自己可以控制，譬如少油少甜少鹹啊咁樣，咁可以令到自己煮完之後咧，都叫自己煮，因為自己都要切啊嘛。好過就淨係全部出去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for一啲可能在職父母嚟講咧，真係會幫到幾多手喎、 除咗係冇時間煮之外。好似我呢啲唔識煮嘅都有興趣， 係啦， 喺屋企整。 仲有個重點嘅，當你煮完飯之後咧，你加水落個 pan 上邊，佢幫你洗埋。 哦，呢、這個好重要、 然後你就將你嗰個 pan 咧就倒咗個水，佢自己就過一過水放翻上去，其實就已經 OK 啦。所以話我初頭可能我今日諗住三個餸一個湯嘅、你煮完第一個魚香茄子之後，咁你就 洗 即係自己洗，等佢洗完之後咧，跟住你就再放上去啦。又準備定可能番茄炒蛋，咁啊番茄雞蛋少少鹽抌曬，佢又幫你整啦。整完之後你又再過一過水，就係咁就已經可以整到幾個餸出嚟。咁、你喺佢煮餸嘅時候咧。你就可以享受下你嘅人生同埋親子樂啦。 咁阿 Scott 都可以整俾你食啦。 係、 我的享樂時代。 超多戲想睇， 係啊， 唔夠時間睇。我一定要講近排咧有兩三部啦，好好睇嘅戲，包括咩咧？《視之如和嘅怪物》，我禮拜五買咗飛去睇啦。 係， 一定要睇啦，因為呢一個咧都係哭崩啊，哭崩啊！直情用呢个形容啊，洋葱片嚟噶，因为你都知道视之如和咧，情感系好细腻啊！呢位日本嘅导演噶嘛，殿堂级嘅大师嘅遗作啦，坂本龙一先生做配乐啦，咁样入边咧就系讲紧咧啊，究竟啲细路仔发生咗一啲事，大人点样睇？究竟啊，佢哋发生咗呢啲事，系个世界觉得呢啲行为系怪物啦，定还是睇用咁嘅观点睇呢两个细路仔嘅人系怪物咧？ 系啊，已经吹。 仲要有大师级嘅音乐， 系啊系啊。OK， 咁另一套咧，我一定要睇啊，因为佢会跑住去借票嘅，系发哥啊， 周 潤發 yes， 发哥呢个真系劲啊！嗱，讲少少电影行内嘢俾大家听啦，因为其实呢套戏咧，发嫂自己抌钱出去拍嘅， 哦， 而且咧入边系用咗超多嘅香港新嘅演员啦，佢入边咧有几段戏咧，我平时咧。有啲影評人朋友都係毒舌嘅，即係比較咧好辛辣嘅，個筆鋒係好辛辣嘅，都讚呢一套戲。咁所以咧啊，我都想入去睇下啊，究竟今次發哥嘅演出係點咧？ 但發哥辛苦啦，跑得多咧，佢啱啱中咗 covid 啦，好好休息下，身體健康啊要。 因為佢係香港歷史第一個人咧。是跑戏院借票，即旧时我哋用个宣传话，哇！你跑几多间戏院借票咁样啦？佢真系用跑去， 真系跑噶。 系啊，因为佢同嗰位新嘅演员咧，系啊，一齐去跑去借票咧，真 系 好夸张。而且咧，头先咪讲话系怪物就系坂本龙一先生嘅一个遗作啦。其实咧，别叫我赌神呢部作品咧，亦都系智叔其中一部遗作嚟嘅。咁即系我哋都好尊敬廖启智先生啦嘅作品，所以我都好想入去睇。仲有呢、這个真系重中之重，又系可敬可佩嘅。 点咧 ？Indiana Jones 啊， 夺宝奇兵。 喂，哈里逊福啊，哈里逊福系有少少失智症噶嘛？依家，你点能够一个成百几九十岁嘅阿叔？去拍 Indiana Jones， 你跑 啊， 是啊！ 你叫佢有陣時行條直線，仲要攞條鞭仔 fit 下咧，即係唔講得少，我成長嘅回憶嚟噶， 致敬作品啊！呢個我覺得， 你 諗下， 我哋細個睇幾多喺明珠台不斷播噶嘛，嗰、 啊 那個音樂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最緊要係咩咧？其實佢係考古嘅博士嚟噶，但係佢奪寶係奪咩寶咧？全部都勁嘅，第一二集咧。佢去攞嗰个圣杯啊，我记得，记唔记得？ 记得。 跟住第二集咧，又唔知去攞嗰、那个古卷啊，咁样，即系全部都系有宗教味道，因为嗰个时间咧，成日都喺度弥漫住咧。啊，总之咧，你有嗰一样嘢咧，你就可以打赢场仗噶啦。咁嗰阵时咧，纳粹德军咧就想抢呢一样嘢，咁但系 Indiana Jones 就保卫，唔可以令到个呢啲卷轴啊，呢啲咁嘅古物咧，落入敌人嘅手。 你以为佢系考古学家咩？其实佢拯救紧个世界。 系啊，佢伸张紧公义正义啊！但系佢明明 系 偷翻啲嘢， 佢 都 系 盗墓 嚟 嘅。佢都系 check 一个贼嚟噶，你留意翻。跟住咧，佢你记唔记得？如果有睇《夺宝奇兵》啊，佢咪好中意喺啲矿车嗰度追逐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你要了解咧，矿车系冇得追逐嘅，因为佢沿住个轨道行噶嘛，你永远唔可以超前边架车噶。 就系、是、导演嘅功力，令到你好紧张。 系啦， 你觉得原来系有得追嘅。 你点会追啫？因为大家同一个轨道噶啦嘛， 所以 你落后就永远都落后噶啦。 所以佢巧妙咁样咧，就做咗喺啲矿洞入边咧有分叉路。 系啦，有分叉路，同埋有啲位咧，你我细个真系好惊噶，睇到 好紧张 嘅。因为咧佢会前边嗰、那个路轨咧会断裂咗噶，跟住 Indiana Jones 好。惊个点算点啊？跟住佢就用嗰个皮鞭，唔知点样一嘢 拔上去， 一嘢拔上去就可以楞住点样，好似揈下揈下咁啊冇事。 好似泰山咁飞咗个对面， 系啊， 好嘢好嘢。 夏里逊福咧呢一个后生版咧，佢特登展示你咧，用咗十分钟到长镜头嘅 AI 咧，做翻一个后生版嘅夏里逊福，系完全系冇瑕疵嘅，真系好厉害啊！呢一个即系哇，净系讲呢三部嘢都，我都未讲侯家明近排睇呢。這个元素大都会啊， 系啊， 话睇到两个女都眼湿湿啊，系咪？ 系啊，直头喊到系又系真系哭崩嗰一种嘅喊， 哭崩妈咪， 系啊， 你唔好要我。 实在即系你点样都觉得皮亚斯即系 Pixar 咧，佢哋系有翻咁上下功力，同埋加上佢哋呢一个嘅制作班得好多亚洲裔嘅朋友喺入边，所以咧亚洲朋友睇咧会更加体验到佢嗰种家庭嘅争嗰种张力啊。 系啊系啊，啊即系咁多嘅好嘅电影咁啊，自己一家大细抽个时间入去欣赏下啦， 叹下冷气啦又 系啦，呢个都系一个活动嚟嘅。